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早晨，人与两全圆，星期一早上，我是小畅畅，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鋭仔， 我是小羊羊啊，我觉得咧已经感受到中秋节嗰种兴奋啦， 系啊， 点解啊？ 因为咧，我今日起身都同阿妈讲，咦阿妈，好似开始入秋咯，我住嗰度凉凉地啦， 系啊，凉凉地真噶， 就呢几日翻电视嗰边拍咧，又拍一啲关于。中秋节嘅庆祝活动 系啊系啊，冇火龙啊嘛， 冇火龙啊，大虾冇火龙， 冇错。 早晨，大家，我系马小强。由于中秋佳节，所以 IQ 题暂停三日。 好呀， 劣质 IQ 题。 你真嘅 IQ 题，无谓破坏大家嘅气氛， 无谓用晒我嘅脑汁。 哇，一个礼拜五天又开始啦！嗱，呢个中秋佳节之前，大家系咪玩得开心啲先？ 好开心。 暂时有阳光，有几阵系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亦都系有阳光。新英周末，唱翻林伟呢一首歌，打我哋今日呢个礼拜呢个星期一，风骚快活人。 Let me。 好，正式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小羊羊，大家挂住你啊， 我都挂住大家 啊， 我冇啊， 我都冇， 唔系，但系你哋唔挂住，但我都可以挂住你哋嘅， 系啊，你可以， 大家好挂住你啊嘛， 系啊， 唔系讲听众咯， 即系我哋唔系大家， 系你唔系大家， 我哋唔系大家， 我哋系小家， 我哋小家， 我哋系小气同埋小家，系啦，没错没错，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系好。 好啦，喂，中秋节啊，咁啊，即将中秋节，咪大家过一个团团圆圆嘅节日啦， 就变咗开开心心啦， 真系。 仲使讲 嘅做咩事？ 你哋已经好开心啊！ 佢哋好开心啊！已经开心。 做咩今朝早翻嚟真系 好 开心 啊！你哋 我知啦，嗰啲荷里地末已经嚟。 马老师着住咗大力士水手啊，所以佢好有 energy。 系啊，你觉得个红人都唔差。 系我哋今日系有啲夹。 你今日有少少系啊，仲有一阵间讲埋同一套戏。 系。 你哋两个其实系咪一齐携手去睇？ 其实我哋住埋一齐嘅。 我都觉得系嘛，瞓埋同一张床上下格。 你咧系自从佢嗰个夹住手指公嗰个肥仔之后，你应该最亲密嘅朋友嚟噶啦。 哦，系咩？ 系啊， 我冇听过夹住肥仔嘅手指。 嗰个 number one， 佢唔系夹住，系用一啲红线，大家就黐诶 绑住手指。 系啦， 我细个学校欺凌， 你觉得系咪欺凌？ 佢话觉得呢一啲学校欺凌， 绑住佢， 翘住。 系 红绳嘅中国代表咩啊？ 诶，结婚啊嘛。 系 啊，红线啊嘛。 系啊，月老牵红线啊嘛。你真系唔明啊，肥仔个心情，你真系佢而家仲可能挂住你嘅。 好，讲啲新嘅嘢。 好嚟，好喂嗱，肥仔讲肥仔就讲肥仔好唔好？咁你就开肥仔， 唔系讲嗰个，系啦，此肥不同彼肥。O K， 嗱，话说咧，英国喺十点唔系十点，喺十月开始九点前系唔可以播一啲叫做增阔嘅广告、 嗯。 其实最主要系乜嘢咧？就系、是、太多 肥仔、 肥仔、 肥妹。 其实呢一样嘢咧，大家唔知道觉得严唔严重咧？嗱，我就觉得咧。可能以前啊，即系喺中国人的观念咧，有啲人就觉得，哎呀，肥嘟嘟好得意啊，咁样。亦都有啲老人家咧，一定要肥啊，瘦咧就唔健康啊，咁样吓。我识得有啲长辈咧，佢系啲细路仔由佢哋凑咧，零舍肥嘅，因为咧佢咧 乜都执嘅食， 乜都执食啦，同埋佢阿爸咧唔得，要继续食咁样。 嗯、 慢慢咧就食到咧，佢个胃开咗之后咧，收唔翻。 同埋佢哋嘅奖励嘅就系请佢食嘢咯， 系系 系，咪啊？ 请佢食鸡髀啊？ 系啊，同埋请佢食嗰啲糖啦。 系、嗯、啦， 蛋糕咯，所以嘅就 系 好大件事。 咁咧，佢就话咧，你知唔知最严重系咩咧？小学嘅时候咧，系有五分一嘅人系有黐肥啦，即系过 overweight 啦。 英国 英国计， 诶，小学一年班，到佢哋小学毕业嘅时候咧，变咗三分一人。 哇！ 由五分一多咗成好多，变三分一人都有呢、這个。咁你谂下，如果呢一个嘅气氛或者呢一种嘅进食习惯一路去到中学，一路 去到大学， 咁就大学咪 百个 percent 肥仔， 系咪啊？咁你就 系啊。 其实你个饮食习惯系从细开始噶嘛， 系 啊，好难戒嘅。同埋如果以前特个败屙，好似话如果你根本细细个嘅时候有好多嗰啲 fat cells 咧、到第时大个嘅时候，其实基本上佢系一路都存在喺你自己嘅身体里面嘅、所以其实系会比较容易啲黐肥，同埋比较容易啲肥胖、大家要留意啲，尤其是系细个时候，先至应该要控制佢哋，唔好太过肥咯。 咁我要继续控制一下先。 所以我就觉得你哋好奇怪噶，尤其是系你咯，你细个嘅时候好瘦噶嘛， 我瘦条藤噶嘛。 系啊，但系你而家大个咗之后咧， 报复式肥胖啦。 你见到佢啲手脚就冇问题，但系个肚嗰个位置真系唔得咯。即系如果你净系影呢一张相嘅话，你净系影你个肚 就 系啦，就会觉得你系 喂好多， 净系影个肚就会觉得佢肥咯。 真 系 以为我系肥佬嚟噶， 系啊，因为听 我 哋讲 嘛， 系啊。其实唔系，净系一套男啫。我谂 你咁大件事，因为你系中央肥胖。 系、啊，系 咪 因 为冇听 讲咗好多次噶啦？ 忠言逆耳啊，马老师。 系啊，系咪好硬耳啊？ 你唔听都系问题依然存在。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除咗呢个肥仔之外咧，其实冇咁多戴眼镜嘅小朋友嗬。即、哦、系近呢几年咧，其实但我谂除咗肥， 近呢几年啊，近呢十零年都 系啦，十零 年 开始有啦， 越嚟越 多啦。 咁、我谂其实除咗肥胖，应该都留意一下啦。但系呢一个问题就系、是，广告都唔准播啊！你觉得会唔会有少少斩脚趾避沙虫咧？ 唔会啊， 系嘛？ 即系 做啲咯， 唔系因为你大人。 唔系，我真系觉得广告系有呢一 个诱因嘅， 冇错。 所以禁播 係，因為 有個 term 啊，係請講。 心理學有個 term 叫 priming 啊，我唔知道中文點譯，即係總之我有時唔會諗起 A 嗰樣物件，但佢一閃過有啲同 A 有關嘅 slogan 啊、字句啊、圖片啊、圖案咧，咁就會 prime 到嗰個人諗起嗰一樣， 你就會想起啦， 會想起啦。我就本身唔想食M 字头嘅食物嘅，但系佢一睇完个广告，诶、我即刻放学 lunch 下午茶即刻买翻个巨无霸食先。 咁、如果唔系，啲人唔会抌多钱做广告啦，佢都系想 有佢嘅功效，所以你播都有。 我同意嘅，我同意嘅，因為真係會影響嘅。 閃一下先， 係啊，點一閃一下， 點咧？ 我睇佢諗 就諗起你個肚腩咯。 因為我曾經睇過有一個節目咧，佢講緊嘅就係有一啲人咧有讀心術喎，咁佢就話唔係啊，其實我就係想話俾你聽嘅就係冇讀心術呢一回事，就係頭先你講嗰就係 prime 佢其實佢喺嗰個佢要揾嚟玩讀心術嘅嗰個人喺身上嘅時候，好多時候咧，可能佢揸車經過有某啲嘢，佢就會有一個好大好大嘅閃嘅招牌，就不停咁有36。 36，36，36，你睇咗，入咗个脑度，系啦。跟住我同我玩读心术嘅时候，就好，你心里面有你谂一个 number， 佢就会自自然然就会谂起36，佢就估到佢系36，咁佢就以为自己哇好叻，佢就唔系。其实头先你坐车嚟紧嘅时候嘅话，我哋不停喺你身边嗰度灌输紧就 系 36。 呢个都系 priming effect 嘅， 系啊， 好 叻啊！ 即系譬如咧，最简单咧， 咁你唔赞我噶？ 好叻啊！ 喂，即系譬如我睇嗰个实验咧，系咁样嘅。喂，大家讲完 OK 嗱 OK 嘅手势咪好似 系 个三字，系做得几次咧？你试下心里面谂个数字咧，一至十，咁佢就会谂个 三 咯， 四住 系啊。 呢个都系 priming effect 嘅， 冇错。 点传啊 ？P R I M E prime prime prime time 斩咗个依家 I N G， 因为我哋而家呢一个时候啦。 prime time 传出嚟，你唔抄低佢嘛？老师，你咁样你辜负咗我传俾你听。 我咪 prime DJ。 Prime time DJ， 正啊， 好嘅，咁希望咧，我哋香港唔会有呢个问题啦。即系肥胖喺香港其实都有嘅，有时见到多咗好多啲小朋友咧，肥嘟嘟咁样。我身边就有一个啊，即系屋企嘅朋友啦吓， 屋企嘅朋友， 朋友啦咁样， 私生子， 嘿，定系迟到？ 喂！ 又 你自己讲嘅， 你自己话 佢喺身边， 咁 恶臭， 系啊， 咁 恶臭，指我哋， 你系咪咁嘅意思？ 我都系啊，听到系咁啊， 系咪啊？ 唔得唔得，我系中立嘅，我系中立嘅。 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仔啦，呢次心灵鸡汤喎，话南韩咧有个寺庙，有一日咧就有一个人咧入咗一封信，加埋咧大约港币11,000蚊，就摆咗入去啦咁啦，咁样里边封信咧就原来呢个人咧27年前咧，当佢一个好顽劣嘅小朋友嘅时候咧，佢走嚟偷香油钱咁样啦，咁佢而家经过27啊，应该话咧佢个当日咧偷咗两次，第一次系偷到嘅，偷100几蚊，第二次再嚟咧，点知俾阿和尚捉到，咁和尚咧就冇闹佢，即系个大师冇闹佢，净系拧一拧个头 ，no 咁样。 春春先有 系啦，咁我都觉得咧，即系系啦。于是佢而家咧 就 捐钱立品啊，咁样。你细个有冇啲 偷香油钱冇？ 我有一样嘢啊，我到而家咧系 都未悔改过。 诶，唔系悔改咗嘅，就系类似系头先嗰样嘢，不过就唔系偷嘢啦。 偷情。 小学一偷笑，小学一二三年班嗰段时间，你唔知点解我特别同班一个女同学咧， 嗱都话 唔系一听讲话先，成日打交嘅，系打到咧，我谂 冇原因噶。 有冇原因啊？都有一 玩嘅啫， 唔係 㗎，真係 真心打， 真打交啊！即係又會總之用一啲，又會抌你，即係揸埋啲紙抌落你個即係抌落你嗰個 褲塊 書包度， 嗰個寫台， 喂 台下邊咪有個抽 櫃桶， 櫃桶啊！係咁講抽屉度，講唔到櫃桶啊，係啊個櫃桶，即係會將啲垃圾抌落嚟個櫃桶啊咁樣啦。咁即係打到老師就知啦，校長都知。咁咧我哋咧已經申請咗4年班嘅時候咧調班啦。咁啊佢係 A 班，我話 B 班咁先算啦。咁但系應該分咗班，應該少啲打交。點知小息見咁樣又會打交喎。咁之後咧有一次， 其實你係咪中意佢啊？ 唔係。 點解你成日諗呢啲嘢？ 同佢有啲狗咬狗骨嘅， 真係愛你。 之後咧，總之嗰一日小息完之後咧，咁啊班主任就上班主任課啦。咁佢就話啊，大家咧俾啲掌聲啊 Brian。咁我做咩事咧？因為咧佢升咗4年級分咗班之後咧，就冇再同呢個女同學打交啦。 咁 佢 就咁講， 咁佢就有本類似一啲自我獎勵計劃嘅一本簿仔，一本禮物嚟嘅，就送咗俾我，因為全校得一本嘅啫。 因為唔打交啊？ 因為唔打交，但係我想講，佢咁樣講完之後，我啱啱先嗰個小息講緊係10分鐘之前先打完。咁但係佢公開咁樣去表揚我，我就覺得好愧疚。 就從此唔再打。 從此就因為佢呢一本書，即係呢本送咗俾我嘅簿仔，我同自己講，我真係唔可以再打架。 你俾翻佢啊嘛，本簿繼續打啊嘛。 我同你夾錢，買一本簿送俾阿拜仁仔。 小 氣 寶嘛， 唔好再打我。 送俾我嘅時候，我勁想舉手，唔係啊，老師，我頭先10分鐘先打完咋，即係勁想咁講，但我都係冇嘅。咁 咩收？6年班點啊？ 冇啦，之後4、5、6年班就做翻。朋友咯，即係唔好話好朋友，但係做翻朋友。 大個你啊嘛， 喂，佢呢樣嘢原來由細到大喎。 係 啦，係啊，真 係 嘛？ 咩意思啊？即係講嘢比較比較呢一樣嘢。 我哋都話你生蟲啦。 我就叫狼哥送本簿俾佢。 就要啦，真係要啦。 人哋講嘢分享又咁樣， 不過我 講嘢唔講乜，講咁多係俾李麗蕊知嘅。 我都覺得 係， 你唔好講咁多啦，真係。 淨係喺呢度講好啦， 淨 係喺呢度講好啦。冇话佢听， 分享下啫。 好，10点半先得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1年3日中秋假期昨日展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陈宗仪话，今年酒店订房速度较慢，酒店要减房租，推出优惠。又话尖沙咀一带酒店房价较去年同期下跌12%，铜锣湾更加下跌20%。陈宗仪认为，由于对旅客来讲，香港的汇价冇吸引力，举办盛事是唯一突破方法，否则情况会更差。他又说单打独斗、各自推广的年代已经过去，要联手提供特色活动。至于中秋节饮食业市道方面，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啱啱过去的周末，中式酒楼订台较去年同期下跌10%至15.5%。他分析主要是经济情况不好，所以在没有加价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亦都较去年下跌。消委会检视12间承保跨境车险等效先认产品的本地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内地强制性附加险以及选择性附加险，发现交强险产品的年度保费差异最多可以近40%。 消委会话，申请港车北上自驾游的市民越来越多，但是驾驶人士亦都需要留意买的汽车保险。消委会话，内地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本港的第三者保险不同，内地不涵盖承保车辆上的乘客。若果驾驶者希望为自己和车上乘客加添保障，应该加购商业险、车上人员责任。消委会期望业界、有关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能够加快优化现有的等效先应保险产品，为希望买更高保障的消费者提供合适选择。一个本地导游因为向游客作出恶劣言行和不当行为，包括指责游客未有在商店里面买东西，并且威吓旅客会因此影响及后的行程，被撤销导游牌照，是旅游业监管局成立四年以来第一宗个案。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旅行团团费大约500元，当时导游斥责旅客成团30人冇买嘢，佢认为做法唔专业，完全唔能够接受。对于事发喺今年2月，要超过半年之后先至公开撤销导游牌照，方安妮话收到内地旅客电邮投诉之后，当时用咗2个月先至联络上投诉人，局方其后再搜证，了解同团其他团友嘅感受，以及邀约被投诉嘅导游见面。佢又话被投诉嘅导游有悔意，半年之后可以重新申请牌照。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72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192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98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62.4跌3.2，美团124.8升0.8。腾讯控股373.4跌个4，阿里巴巴81.65跌个1，港交所220.4跌3.6，康方生物66.25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40.53，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9，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港金报24,00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84.24美元，卖出258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入狮隧之路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咁较早前近管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清理好。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电车厂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Aga。对屋企人的时间，对仔女的时间，对宠物的时间，对工作 OT 的时间，比自己的时间一啲都唔多嘅，好容易跌入咗一个情绪嘅漩涡里边。点解我成为咗一个唔想成为嘅人嘅咧？其实好多呢啲嘅小嘅情绪都值得去梳理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政府租契续期条例已经生效，一般商业、住宅、工业地契到期前6年，地政总署会刊宪公布，为地契续期50年，免补地价，免签新地契，快捷又方便。这个安排体现了特区政府土地政策的延续性，更体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5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强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星期一嘅风骚快活人盈语日吓，10点8。稍后我哋会有呢个估下估下学古文，今日同月亮或者中秋有冇关系啊，老师？ 有啊，有啦。 偷听到我讲， 我真系冇偷听到喎。系啊，咪啊， 真系啊，讲月亮啊， 哦，系真系 讲月亮， 系 讲月亮。 我估啫， 我又讲灯笼，讲月饼，讲蜡烛咯。 嗯，月饼都有。 哦，系啊，呢个中秋嘅传说真系源远流长啊，吓。系话讲呢个世界上咧，而家呢个环保意识咧非常之强烈咧，咁样样。你知唔知咧？而家最近咧，外国研究紧一种嘅皮革啊，皮呢一样嘢咧，系有一种嘅。点个生果做嘅？ 哇、嗯！ 其实你听落系咪风马牛不相及？ 唔好，我估有皮，因为厚啲。 西瓜皮。 喂，你哋讲呢啲都几得意啊！其实譬如有皮呢样嘢咧，系食得噶嘛，系咪？即系 可以整灯笼啊嘛，嗰时候可以。 系 好多 晒干佢， 系可以整灯笼。你知唔可以整灯笼？ 知整过啦都。 你咪讲过咯， 整过啦。 系啊，你嗰个系啊 ，greetings 嗰个中秋节嗰个咩？ 嗱，佢呢一样嘢都系佢嘅，可唔可以话皮咧？都系佢嘅皮嚟嘅，但系咧就系。加埋， 我哋估啊，我哋估啊， 好啊， 系啊，系咪我哋食唔食噶？平时 食 橙。 橙皮、蘋果皮、 橙皮、橙皮， 批咗個蘋果皮， 係咪呢啲啊？係咪真係好 common 嘅？即 係你哋其實其中有一個啱咗嘅啦。 蘋果皮、 蘋果皮啊， 其實佢唔係淨止皮，嗱咧好多外國咪有啲蘋果酒嘅，蘋果酒咧佢會將嗰啲蘋果渣 渣 渣渣渣渣渣剩低嘅蘋果渣， 係 就愛嚟整蘋果。皮革啦， 哇， 系咪好？ 即系整翻件皮褛出嚟， 可以啊， 皮咯，系啊，好似皮咁样咯， 哇， 系啊，好特别， 咁有苹果味噶， 系啊， 系啊， 即系肚饿咩？ 会发毛噶噃， 唔会，会抽干啲水先可以整到噶嘛， 加工噶嘛， 系咯， 系啊，咁人哋会研究噶嘛， 咁落雨咁点啊？咪变翻做苹果汁咯， 系啊，咁咪好咯，系啊。用晒呢件衫你就又賣到。 佢話呢 有粒核喺度呢佢又標啲。 唔係囉。 蘋果嘅皮革呢同傳統嘅動物皮革一樣嘅強度同埋柔軟度啊，仲可以進行壓花、雷射、烈印等等，即係整啲 print 呢啲圖案 喎。一模一樣嘅皮 咁樣。咁囉係。 咁我最 concern 就係究竟個價錢係咪平過平時傳統嘅皮褸呢？ 開頭應該唔會啦。 唔會啦。哇你諗幾多個蘋果要。 嗯。 咁點做都係環保都係廢物利用噶啦， 咁啊係啊， 都係揸完蘋果汁冇用噶啦， 係啊， 係啊，好多嘢都係咁。 廢物利用真係幾好㗎，即係你本來就唔要。 因為講起皮褸咧，我上年買咗一件都幾靚嘅皮褸，佢發毛即係一年咗。我應該等攞個膠套咧膠袋笠住佢拉鏈㗎啦，擺個袋度，即係我阿媽近排攞出嚟 曬啊 曬佢啦。點知佢話啊仔啊見到發曬毛喎，咁我話點啊？咁佢就幫我攞塊毛巾抹， 唔得㗎， 一抹咧成件褸個皮爛曬，我係著咗2-3次啊。 爆晒碎晒， 系啊，冇错，冇噶啦， 个心好痛啊！ 唔系啊，其实咧，基本上你一攞出嚟，若果佢已经化咗毛，已经冇得啊，系啊。 我咩攞去干洗咧？其实 唔得唔得，因为其实当你用完你留意一下咧，佢会有一笪笪一笪笪一笪笪， 系啊， 系啊， 食咗落去啊， 食咗落去咯， 系啊， 系啊，你咪当佢 pattern 咯，当佢花纹咯。 可唔可以揾啊？ 边个？ 咪有位嘉宾系教大家点样 整啲皮 D I Y？ D I Y 又好啊，点样处理屋企嘅杂务嘅？ 边个？哦，阿明是但 系 哦， 家居 家居明得唔得？ 家居面， 喂，呢场发毛就揾佢咧， 佢咪教你抌 发毛又揾佢， 咁啲人同医马都差唔多啫。 哦，你又 系咪啊？ 睇唔同医生噶嘛？ 喂，咁我又奇怪，咁如果你已经套好摆得好好地， 都发毛 系咯？咁点样啊？咁即系啲皮咯，你冇理由成日着噶嘛？你梗会有成两三。 請教李麗蕊前輩，佢話係咁塞一啲吸濕珠啊嘛， 嗯啊， 我就可能加得唔夠， 嗯，要有噶， 好潮濕嘅， 太潮濕啦。其實唔單止係你嗰啲皮褸噶，皮嗰啲手袋都係噶， 好多嘢都發，係 啊，有時佢會黐埋咗噶。 所以我自己講買嘢唔好買咁貴， 我都覺得係。 你嗰件褸係咪好貴㗎？ 喺我角度嚟講貴咯，千零二千蚊嗰件， 最緊要係你中意啊，你買唔翻㗎嘛，最緊要 著咗兩三次啫喎， 係啊， 緊要啦， 唔緊要啦， 你唔好怪啊，楊媽媽。 我怪佢啊，我都唔可以讲，哇，咁算啦，你唔抹都抹烂。 你有冇叫杨妈妈呸？ 你下次，喂，我细个真系会噶，我细个会噶， 佢整烂你啲乜嘢？ 整烂只妈，整烂只你赔翻俾我啊！ 乜嘢啊？ 咩都好啦，都会，譬如你一本书啊，一本作业啊， 总之你借啲嘢叫人呸咁样 啦。咁系噶嘛？ 系咪啊？佢似有啲咁嘅人。 喂。咁即係如果我整烂你部电话，我唔使赔返俾你啦，明咩意思啊？李丽蕊，咁我整烂你啲嘢囉。而家 你试下，我学你啲乜赔？ 我小朋友， 我第一个弹出嚟。 你 报仇， 你帮我报仇， 你唔好讲啊！你今日先至搞到我真系，真系不得其门而入啊！我 哋开， 开，赔翻个明星俾我。OK， 好。好啦，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同你讲讲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3%。翻嚟会由网上晴。 hate you. I love to hate you. I love to hate you. I love to hate you.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这就是人生，不骚扰人哋嘅宁静就系慈悲，不伤害人哋嘅自尊就系善良。人活在呢个世界，自己发光就好，唔需要吹熄人哋嘅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不是睡在床上边睡到自然醒，亦都不是坐家无所事事，而是同一班志同道合充满正能量的一切，一起在理想的道路上为自己目标奔驰。人同人如果有缘，错过了仲会重来，如果无缘，相对亦都会离开，罪有罪的理由，离开有离开的藉口。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唔理你多真诚，遇到怀疑你嘅人，你就系谎言；唔理你有多单纯，遇到复杂嘅人，你就系有心计；唔理你有几天真，遇到现实嘅人，你就系一个笑话。一个人有冇修养，不在心平气和时，而是心浮气躁时；一个人有几理性，不在风平浪静时，而是在众声喧哗时。即使遭遇人世间最大的不幸，咁能够解决一切困难的前提就是能够活着。继续活着先有希望，无论几痛苦几悲伤，只要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无论人走到生命哪一个阶段，请你喜欢这个阶段的时光，完成这个阶段应该完成的职责。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这样就是最好的活着。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完美的人、完美的事，过于完美的事只发生在童话里面。现实的常态除了平淡就是劫后重生。不要再为失去的人或者其他事情而沮丧，失去的人和事你不见了，人家才有机会遇见，正如人家不见了的事你才会有机会拥有。那些真正是你的东西永远不会离开。人这一辈子应该记得的人，就是穷的时候借钱给你的人，困难的时候背后支持你的人，苦的时候同舟共济的人，病的时候服侍你的人，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全心全意喜欢你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前进的理由只要一个，后退的理由有一百个。很多人经常找一百个理由证明他不应该再向前行，但是从来不用一个理由去证明应该向人生的路继续迈着。做什么事讲什么说话都太在乎人家的感受，等于为别人活着。做好自己就可以。每一天人生的路上有太多的指标，太多的方向，太多的说话要听。请好地享受，倾听一下自己心里面的说话。找到自己喜欢的，好好珍惜，不要害怕失去，不敢拥有，如果不是就会失去人生。希望你在人生的交叉路上过得开心快乐。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 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醒心是长远。孤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 因为夏少先嘅呢首歌曲，小杨欣头先你分享咗咧，以前咧同个女同学咧有少少即系叫纠纷啊、打交啦。你仲记唔记得佢个样噶？ 记得，我哋有时即系我大学毕业嘅时候，我哋都会撞到面，都会约下出嚟食饭啊咁样。 你令我谂起咧， 好长情。 唔系我令我谂呢个，你令我谂起以前我幼稚园咧，同一个女仔咧， 哇！幼稚园， 幼稚园就开始啦， 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好唔开心，到即刻。到後來我又要係咪叫逃告啊？即係我係要告俾我媽咪聽啊！即係意思即係 report 俾我媽咪聽，哦、因為我唔識處理啊咁樣。咁咧你啊，幼稚一定會有嗰啲叫做茶點噶嘛。 佢搶你啲嘢食， 佢好衰噶，其實即係容許我咁講啦。佢咧首先嗱，每人一碟噶嘛，老師派咁、啊、老師咧派完之後咧就行開噶啦嘛，你自己食佢就唔理噶，佢唔會企喺近距離咁夾住你食唔食噶嘛。佢首先會食咗我嗰啲先。然之後咧，將啲皮咧擺，譬如橙皮啊，嗰啲餅乾啲包裝紙咧，就擺翻我嘅碟度，先食自己嗰啲。係啊，咁到最後我都唔知點處理，我都啱啱開始食，即係個服先攞咗，咁即係變咗係咁咯。同埋多過一次，咁所以我同媽講：我點勸啊？佢食咗我啲嘢喎。 咁你有冇舉手話俾老師知？ 我唔敢啊。 系啊，我而家谂翻起当时真系好好鹌鹑啊！即系每一次咧就系咁咧，俾佢食咗我啲嘢。但系我 女同学有咩反应啊？ 心里咪冇咯，因为老师叫咁好啦嘛。 而家突然间谂起啊， 系啊， 佢咁多年嚟都放唔低。 其 实佢 讲 过一次噶啦， 系咪 啊？ 即系总之系放唔低啦。都讲紧系 八十年阴影嚟噶都。 系， 咁你自此对女仔你又冇恐惧喎？ 恐惧乜嘢？ 你就想食翻啲女仔嘅嘅茶 点 咯？ 系啦， 系咪啊？ 解释到啦，解释到。 咁我明啦，系啊， 都明 啦。咁我明啦。 OK，多谢你嘅演绎啊， 都好多谢你嘅演绎啊 嘅分享。 唔系，我哋帮你解开你个结仔啫。 冇错，解忧。 听日又问下，听日又问下啲心理学家嘅意见咯。 OK， 好。 解忧直播室。 中秋节最会令到大家开心嘅系咩？就同屋企人团圆。系啦，因为 你都开心啦。 我睇到咧，即系喺有啲新闻咧，佢有几个太空人咧，因为一啲嘅延误嘅，本嚟八日嘅啫，而家三个几月啦。咁佢喺呢个太空站上边咧，其实最令佢唔开心嘅系咩？ 就系过节， 就系见唔到屋企人。系啦， 系啦， 原来即系一种思乡话思念屋企人咧，系会嘅。 正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系。 喂，有一年中秋節我喺廣州做嘢喎， 我記得 係啊，中秋節 你好開心啊！嗰 時係啊，好開心啊， 搞 show 啊嘛， 係啊，因為咧，原來佢嗰陣時中秋節咧，我冇辦啦， 唔係你啊， 係啊，原來咧佢哋個個都翻屋企啊，咁啊，我一個人喺度，咁跟住個老細話俾咗少少嘅零用錢我，佢話嗱你自己去行下啦咁樣樣，佢又即係佢唔會照顧我，亦都唔會照顧我， 佢都要有自己 屋企食飯喎。 唔帶你翻去屋企食飯咧，我正想問。 唔知啊，可能佢翻佢鄉下，我哋嗰喺廣州，佢鄉下意思可能喺周邊嘅地方啦。咁佢話唔好意思啊，即係啱啱排啲期電視台，咁你話你一個人喺度隨便行下啦。咁我又唔知去邊度好。 應該好靜啦，因為所有人都會翻曬屋企度過節㗎嘛。 所有鋪頭係 嗰個感覺， 好似過新年咁樣， 好空溜溜， 有冇空色啊？即係好想 英文嚟嘅， 係啊。你谂住 咩？空色， 空色，你个空， 正正 司机。 喂，你喷，喂呀，佢成皮口水喷咗落我度啊！耶！ 你连得啦，我见到， 你嗰个食300蚊啊？你个滴口水， 喂呀！ 你两个真系 互喷口水， 真系亲密到一个点。 唔系，我哋要同听众解释，因为我哋两个系共用一个咪啊，所以我哋一大声讲嘢就互喷口水。 两个好 close。 一完有一次咧，大家咦，你啱啱冲完凉啊？啱开完咪， 啱晒一点钟。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强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你翻嚟做咩？ 阿老师， 你 块面湿晒嘅？ 你翻嚟做乜嘢啊？ 你喷佢啊嘛，佢湿啦。 开学啦嘛？ 系啊。 开学咩？ 系啊，中秋节啊嘛。 开咗学好耐啦。 听日放假，唔系话后日放假。 后日啊，你嚟啊？ 今日迎月， 细佬长。 今日我哋咪讲同中秋节有关嘅嘢啊， 系 乜嘢啊？ 中秋啦， 系上 我点解拜月光啦， 系啊， 拜月饼啦， 我会食蜡烛玩灯笼， 食蜡烛，好好啊你， 食蜡烛玩月饼。 老师佢讲唔啱个嘢， 咩一潮语嚟噶？ 你解释啦， 即系你红都面晒啊嗰啲咯。 哦，叫食蜡烛啊？ 系啊，食蜡烛玩月饼咁啊，而家系。 喂，你头先提嫦娥，你记唔记得嫦娥嘅故事啊？ 记得， 记唔记得啊？ 佢偷咗一啲咩啊？ 长生不老之人 啊！佢老公系边个啊？ 后羿， 后羿 咯，射太阳， 羿仔 系啦， 系 咪？羿哥 系啊， 系啦。咦？咁佢咪叫后羿？ 佢系后羿啊， 生个仔叫后仔， 后仔乸 乜嘢啊？ 哦，唔好乱噏，系。话说咧，嗰时咧就有十个太阳，后羿咧就 射咗九个， 九个， 佢本来想射埋第十个噶， 系咩？ 系啊， 系啊，有啲街坊叫佢 唔好啦， 你射咗就冇太阳，做唔到嘢啦， 托住佢，如果唔系就净系得月亮。 系 啦，冇错啦。咁啊，跟住点样？佢撞到边个啊？ 嫦娥咯， 唔系，玉兔，唔系。 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一定系呢几个， 都系佢哋噶啦。又出场啦，王母娘娘。 又出场啦 ，Yellow Mother， 俾啲咩啊？阿魏仔啊？ 三千年海花，三千年家燕子， 家燕 系 家燕 子啊，生不老人， 长生不老人系啦，好收埋佢啦，猴仔， 你叫我估啊嘛，乱估咯， 食咗佢咧就成仙成佛啦，哇，咁啊就好开心啦， 嗱，咁后来点解阿娥姐攞咗佢咧，记唔记得啊？ 因为佢偷咯，佢见到就收埋啲嘢，死佬， 等我试， 同我试啊，岂有此理？ 以后真系 咩老咯？长生不老，咁啊，梗系要试下啦。 梗系同佢食啦。 点样一食嘅时候，我飞咗上天， 系咪 啦？系咪衰咧？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唔好 其实佢 系 可以 乱 食嘢，佢可以留啲俾老公，咪一齐飞咯。佢又食晒， 又或者个都。都四处又唔够啦， 咪就系啦，系啊，都四处就系放一个人， 放一个人， 系啊。 如果一人一半咧，又 飞唔起， 嗲唔掉， 飞到半都停， 飞到一半停咗，唔到嚟， 嗲唔掉啦， 咁啊惨啦， 系啦。 个故事从此改始啊， 系。喂，以前咧就冇中秋节嘅， 系， 去到唐朝先开始庆祝中秋。 老师啊，想问你一样嘢，有冇听过咧？唔同嘅地方国家咧。啊、我哋而家望住月亮，咪有啲阴影嘅。 啊、 我哋觉得系玉兔同埋嫦娥啦，即系细个时候。啊、但系人哋好多地方有唔同嘅传说嘅，可能有啲国家，我唔记得嗰系话佢系一只狗啦，有啲国家唔知话佢，即系个公即系上面嘅阴影咧， 嗯、 对于唔同嘅国家嚟讲，有唔同嘅传说同解读嘅。 嗯、OK。问你一个，有冇听过蟾蜍啊？ 有 蟾蜍原来代表月亮嘅喎，点解啊？ 因为佢食到佢 你 冇晒 毒就乜嘢？ 系咪啊？ 唔系，你觉得咧？ 蟾蜍，蟾蜍系咪？ 点解啊？ 蟾蜍系咪冇啰柚噶？ 有啰柚， 系咪住喺阿玉兔隔篱做邻居啊？系咪啊？ 系咪嗰只？唔系嗰只系嘛？ 嗰只天狗先食月啫喎， 系啊， 记错咗，系记错咗。 点解代表月亮啊？ 食食系啊， 天狗食月。 系啊， 蟾蜍， 蟾蜍，蟾蜍点解会代表月亮啊？ 系啊， 哦，就系因为佢身上面嗰啲一笪笪嗰啲嘢，好似个月亮 个表面， 系 同月球表面， 唔系， 同蟾蜍 代表月， 佢系成个都，因为系夜晚黑见到月亮嘅时候，先听到蟾蜍叫。 关个形状事定系关咩事啊？ 其实咧，佢哋有你有冇睇到个月亮啊？啲人话咧。有个蟾蜍嘅影喺度， 我唔 点解啊？ 唔系你大家听晚去望 蟾蜍，即系好似青蛙嗰只啊嘛， 系啊，癞蛤蟆啦， 见到蟾蜍嘅影， 咁传说啫， 又 唔使咁认真， 走咗上去， 系啊。 咁点解蟾蜍会走咗上个月亮度嘅？因为佢搭咗太空船， 系咪啊？ 因为跳咗上去， 定系佢跟埋嫦娥上去？ 因为佢又偷食咗， 定系佢嫦娥个宠物嚟噶？嫦娥养蟾蜍啊？ 我觉得你哋咧一塌糊涂。 唔系，其实我真系问你，我真系问你啊嘛。 你睇你个样。 好好好，算。 你话唔系咪？ 下一个。 哦， 继续。 蟾蜍 月饼咧， 系 唔讲蟾蜍啦？喂， 月 饼，以前嘅月饼咧，去到即系宋朝之后开始兴起啦。咁就明朝啊，朱元璋更加 起 义 啊嘛， 紫落 月 饼 里边。 咁啊，月饼以前系啲咩馅咧？你估下， 月饼 有馅噶， 主要系咩馅咧？ 即系用咗蛋黄之前啊， 系啊， 猪肉 嗰个年代吓， 嗰个年代啊，而家我哋食唔食噶？ 食 而家我哋 猪肉，而家仲系咪用嗰啲噶？ 唔系， 而家唔用噶啦。 唔系， 而家有冇噶？而家仲有嘅 菜 错， 唔系 猪肉啊，猪肉好矜贵噶，唔会食 咯。糯米 唔系 粟米， 唔系边有粟米月饼？ 唔系咁你估啊？ 都是蛋啦，咩都有，我塞啲嘢落去嘛。 水果 哦， 咁咪好唔好鲜咯，可能易坏噶喎。水果 牛油果， 水果人哋即时食即时就 哦，即整 即 食 即食啦。 咩水果啊？ 有葡萄啦，有瓜啦， 瓜唔好意头喎，中秋食瓜 又系， 新年先至唔好意头啫嘛。 咁成年 中秋都冇所谓啦，系啊， 瓜瓜叫你话 老师 系咯， 请你月饼 瓜瓜叫顶 瓜 瓜 顶 瓜 咁新一年我啊年头送啲瓜俾你食咯， 好啊，你种咩瓜啊？ 西瓜， 点解啊？ 喂西， 点解？喂西瓜， 大吉利是啊！ 其实你是你的潜在意识嚟， 加油！ 好啊，月饼造句， 有你月饼， 我知 月饼。 好，我嚟啊！闷闷剧闷剧，一脚送你剧， 乱嚟。 闷剧闷剧，马老师有招啫。 佢作句都差咗，以前啊啲嘴尖啲， 佢退步咗， 因为翻得太少学， 跟得我哋 翻学翻得太少。闷剧闷剧，食多啲闷剧，唔会有空隙。 哦，我知道我知道，闷剧闷剧，食咗之后唔会打CA。 闷剧闷剧，马老师问咩都识，继续啦，老师。 我真系对住你哋咧，都唔知好嬲定好笑。OK， 中秋节仲有啲咩名啊？ 闷剧闷剧，我只眼好 逼，你仲继续作？ 走唔出嚟，走唔出嚟，入咗呢个庙， 闷剧闷剧，要话洗脑场。好好休息， 安静安静，再嘥时间真系冇益， 够啦，开播啦， 仲系仲系咪仲叫？系咪仲 叫啦？唔叫啦，唔叫啦。 嚟嚟嚟嚟 中秋节咧，以前又叫八月节， 系 咁咧，点解会有中秋咧？其实你嚟谂下， 因为秋天 都系廿四节气嚟嘅， 因为丰收。 因为大家已经到咗秋天嘅中间 啦，我头先咪话秋天嘅中间， 有啱嘅，但系因为咧。佢嗰、那個譬如話所謂立秋啊嗰啲咧，農曆嘅月份咧唔一樣嘅，節節都唔一樣。 係啊，日子唔同噶嘛。 係啊，咁咧佢哋覺得咧，後來啲古人覺得咧，八月份嘅十五個月亮有 最圓， 特別圓， 係啊，特別圓。同埋因為咧嗰、那個都係啲秋天嘅季節， 係 咁又豐收，咁佢哋 有多嘢食， 係啦， 不如搞下嘢啦， 不如係啦，搞嘢啦咁樣。中秋你估佢哋有咩玩啊嗱？ 咪就系 点灯笼咯， 八月十五嗰时， 八月光， 系八月光啱。 有咩玩啊？ 赏月 系啦，饮 月饼， 饮酒， 饮酒，饮 酒，系 师作对。 中秋饮咩酒啊？ 出唔出街度贴埋条气？我想讲，出唔出？唔系因为其实你如果你系新年嘅话，你会可以出去又可以识女仔噶嘛？中秋节又冇呢家 有 玩噶， 有都出去玩嘅。头先你话拜月亮啦， 系啊， 即系主要系女仔拜月亮嘅，男仔唔拜嘅。 男仔拜咩啊？ 因为希望可以咧就系嫁到一个如意郎君。 嗱，佢哋有拜月光咧，即系啲女仔啊，有三个原因。边三个原因啊？嗱， 生仔结婚 咯。 皮肤好似月亮咁白 啊！呢个系其中一个， 哇！真系噶， 即系贪靓，要好靓嘅，即系好似咁 月亮 咁 皎洁 嘅。呢个真系其中一个原因。 系 第二个原因咧， 我就系求好嘅姻缘咯。 唔系 呢个唔系啊， 咁啊， 唔系 诶，针子做得好啲 啊，系啦， 哦，求啲咁无 又系乞巧啊，吓，咁女仔以前冇嘢做， 或者求子啊，之后求后裔， 未有咁快，女仔 咁快，哇，会唔会怕丑啊？我啦，八月光，八月光，我都未结婚，但系我希望有仔，咁样黐树。 喂，咁啊，玛利亚都系咁啦，都冇结婚都有耶稣啦， 唔好 你 唔好， 唔可以啊， 冇啦，嚟讲，冇啦， 仲有一样嘢系咪？仲有一样嘢， 系啦 ，OK。睇先啊， 有 靓，同埋佢以前嗰啲有关嘅，即系女仔会做嘅有关嘅，做家务。 佢哋其实 巧手 家人，咪家人 巧手，即系乞巧 乞巧咯， 系 啊，针子针子 啱咯，乞巧咪啱。 仲有一样啊嘛，我哋 家人健康 系 类近啦，即系希望 父母家人健康顺利， 系啦，三样嘢啫。咁就希望拜月光啦，就祈求呢啲啦，开开心心。咁另外咧就。男人就梗系出去飲酒啦， 牽酒 ，VV wet wet， 我哋叫 VV wet wet。 V V V 我又成日都出去喎，係啊，因為有花燈要咩嘛，古花燈噶嘛，燈米啊嘛，猜燈米。 燈米我下一次講。 好， 係啦。你哋有冇中秋？你有咩玩嘅？ 中秋 係啊， 都係呢啲啦，翻屋企食飯啊， 食下水果 啊，食水果啊，食月餅啊， 玩下燈籠。 以前咧，即係中秋咧，古時咧，佢都係吃喝玩樂。因为佢哋觉得好开心啊，同埋咧，因为中秋咧秋收啊，即 系 有收成 咧， 特别多嘢食， 真系 乜都食， 真系噶，你有冇留意呢一个时候？我系最 多 生 果 噶， 其中一样嘢大家都好中意食， 羊头， 羊头系羊头， 唔系 碌柚， 唔系水果类， 哦， 系 菱角， 云 咩云 云吞汤圆， 喂， 食素食云嗰个， 我云。 食草花头一个车，哦、好似嗰 只。 阿芬，对唔住，食即系食肉嘅，系咩？ 阿芬 食咩肉啊？猪肉、 羊 肉、 鸡肉、 牛肉、 牛肉、鱼、鱼、 马肉， 类近啦。 虾、 海鲜、 大闸蟹。 蟹 啦，哦， 咁啊又上个菊花啦， 系啊，饮菊花酒， 又饮酒啦， 系啊，哇，好好啊， 又食蟹啦， 好有诗意啊，我就觉得。 嗰啲文人又做咩啊？ 诗 词作对 咯，系啦。喂，讲啲诗嚟听下。 咪床前明月光咯，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低头思故乡咯。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咯。 你咧？ 我 系啊， 谂唔起啊，而家突然间。 其实好多嘅，基本上咧。中国啲诗人咧， 月照柳梢头， 月量计好多啦， 好多好多， 系啊， 即系个个都系即系开心又写， 唔开心又写， 系 思念又写，即系头先你所讲， 因为月有阴晴圆缺嘛， 系啊， 至少好难全啊嘛， 乜嘢啊？ 咪佢呢个咯， 系啊，喂呢句真系好经典， 即系月， 你一定识噶， 系。 即系缺咗啦，佢又会圆翻，圆咗佢又会，即系于是咧， 所以要加油。 系啊，即系佢哋觉得世事冇永恒绝对， 系啊， 即系唔会一世都完嘅。 啱啊， 系 冇错， 就系咁先至得珍惜啊嘛。 系啊，你珍唔珍惜啊？ 珍惜啊！ 你有冇珍惜呢一堂啊？ 有啦，学咗好多嘢啊！ 你有冇缺课啊？ 有得拉近咗， 你有冇缺过课啊？ 拉近咗同嫦娥姐姐 上个礼拜 点 唔翻啊？佢问你下个礼拜翻唔翻啊？ 我去咗交流啊！ 去邊度交流？ 去咗北京度交流，學普通話。 OK， 好嗱，喂，你去過新 新 蒙古未？ 未有想去啊！ 即係北邊嗰啲有冇去過？ 西藏咯， 我去過新疆，去過西藏咯。西藏算係北邊咩？ 你想講 咩？係西北咯， 係啊，係 啊， 嗰啲月亮係特別圓嘅。 因為最近月亮同太陽嘅地方嘛，西藏 有 啊， 特別大、特別近個地面， 你星星都特別光㗎。 同埋咧，你係完全唔需要開燈㗎，你覺得做乜開咗燈嘅咁樣？佢又冇光污染咧， 同埋咧，你感覺咧跳高可以掂到個月亮， 真係真心真心，我見過 個月亮真係好大好大。 尤其是當你行上去山嗰度咧，你明白你就可以摘到個月亮噶，黐線！ 好多星星，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哇，平時喺香港見到個天空好似望唔到星星咁啊嘛，你去到嗰度好似哇望上去。全部都是星星， 但如果你在香港度突然之間你喺啲高樓大廈嗰度，你 見到 好浪漫 噶。 你其實除咗遠住呢個好遠嘅地方之外咧，你行山咧，其實月光都可以照到你嘅路。 係啊， 黑水白石啊， 啱啊，白色嘅咧就代表條路啦， 係啦， 啊就大家可以行啦。我黑掹掹嗰啲咧係啲泥啊，可能唔 係 好安全。 行山就知，其實月光都係照到路噶，光得可以照到路噶。 係啊。咁樣，聽日中秋啦，有咩中秋願望啊？ 中秋嘅願望，希望人月團圓， 啱啊， 係啊，講咩都假。 希望個個都做風騷快活嘅中秋人， 希望個個身體健康，食多啲嘢，玩多幾支蠟燭，點多幾個燈籠，一家人團團圓圓， 花好月圓。 沉默的天際，問蒼天，可會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此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抱拥着我。 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影视语言遥望窗外，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较常见的30款陶瓷杯和碗，结果发现在常温使用测试中，11款样本，亦都即是大约35%产品的内腔或口缘位置，释出不同浓度的重金属铅，超过10%样本释出镉。不过各样本的铅和镉释出量都低过国际和内地标准的安全上限。至于13款标示适用于微波炉的样本，在模拟高温使用下，全部样本的内腔部分都没有释出铅和镉，情况理想。消委会建议消费者初次使用陶瓷餐具之前，可以参考内地国家质检总局建议，以食用醋浸泡餐具几个钟，若果发现醋的颜色有明显变化，就应该考虑停用，因为产品的铅或者镉释出风险一般较高。2019年11月，警方封锁理工大学，其后引发暴动，警方拉了多人并分批起诉，当中8人早前被裁定暴动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年2个月至4年半。本案是理大外围暴动案中最后一宗判刑案件，8个被告由23至33岁，被控在2019年11月18号或者在大约当日，在油麻地窝打老道至咸美顿街之间的弥敦道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当日警方封锁理大之后，过千个示威者在弥敦道聚集，有人向警方投掷汽油弹等。警方其后展开行动，拉了213人，并且分17宗案件起诉暴动罪。俄罗斯国防部话，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军舰在日本海进行了导弹和炮火发射，这个是大洋2024演习的一部分。俄罗斯传媒引述 俄国国防部又话，俄方有15艘以上的军舰参加了这一次演习。海军部队的行动得到俄国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和俄罗斯空天军的十几架飞机和直升机的支持。中方参与行动的有驱逐舰西宁号和无锡号，以及护卫舰林仪号。中国国防部在上星期说，中方将会参加俄军大洋2024战略演习。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41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247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5元，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2.66元，跌6仙；腾讯控股375.8元，升1元；美团125.8元，升2.8元；阿里巴巴81.95元，跌8毫；康方生物70元，升8.35元；港交所224.4元，跌3.6元；工商银行4.24元，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40.2，瑞士法郎0.846，加元1.358，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港金报24,0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86美元，卖出2,58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依家系大致畅顺噶，而喺九龙入口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大街一段挤塞，依家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口。另外仲有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好自豪咁样同佢女朋友讲话，诶、哎，我已经咧财富自由啦。咁佢女朋友就好开心啦，就话，咦，咁你啲财富咧？小明就话，佢哋玩够咗会翻嚟噶，财富自由。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康启示录大结局， 唐影同许志全经过长时间彼此试探，终于确认到对方嘅心意，但因着各自昔日嘅情感包袱，双方都缺乏安全感。呢场爱情攻防战，最终又会唔会双赢？ 国剧830，庄康启示录大结局，今晚8:35，港台电视31。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 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讲电影电视剧集嘅时间，我最近喺呢个电影串流平台咧睇咗一套科幻电影。科幻电影咧有样好睇就系佢能够将你带去另一个世界啦。譬如最近都唔系最近，即系之前有一套叫《明日之后》咧，都系一种科幻嘅感觉，即系话俾你听将来嘅世界就系咁噶啦。人咧对未来嘅世界成个宇宙会变成点咧？我觉得有好多好多呢啲电影都几得意嘅。 你讲末日电影系嘛？ 末日电影 系啦，系啦， 关于世界或者世界将来嘅命运会系点样啦？咁、我今日呢一套咧就系关于世界将来佢有一个咁样嘅前设，就系话因为点解而家咁多地方又有一啲嘅叫歧视啊、纷争啊、争吵啊，因为人有分靓同唔靓，所以咧去到好多年之后咧，呢、這、一个政府咧就会强迫每一个人咧喺16岁生日嗰一日。要整容，由政府帮你整。咁佢哋有一套嘅美观嘅标准，即系男一条咁嘅样，女一条咁嘅样。 咁个倒模咁嘅样咯。 系啦 ，exactly。佢哋嗰个背后嘅理念就系，如果个个都系一样咁靓， 就平等啦， 就平等啦，唔会我歧视你，你又肥仔，你又大肚腩，都冇呢啲嘢啦。个个都系靓仔靓女咧，咁呢个世界就好美好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你唔整容咁點啊？咁你就會變低等人啦，就喺呢個社會上面受到歧視啦，同埋你唔可以參與嗰啲叫美麗人嘅城市同埋活動，因為佢將兩個城市隔開嘅。呢一邊就係全部整曬容嘅啦，就生活一個好燦爛、夜夜笙歌嘅城市啦。而呢一邊咧就係16歲以下未夠年歲嘅，同埋啲唔願意接受整容嘅咧，佢只能夠活喺啲好比較差嘅環境裏邊。咁所以所有人咧都係好希望16歲，哇！我聽日就16岁啦，就可以变成一个上等人啦咁样。但系喺呢个城市里边，都有啲人咧系唔中意接受呢一种命运，觉得我要做翻自己，我唔要做一个工厂嘅工仔。咁佢哋咧就联群结队咧去咗个郊区嗰度继续生活。但喺政府眼中咧就会觉得，呢啲人唔听话，我哋要捉佢翻嚟。咁有呢个女主角嘅朋友就系其中一个啦，我唔要接受整容，佢就去咗呢个郊外。咁到呢个女主角就好想整容嘅，成日都望住镜，我快要变靓，快变靓。但到佢要整容嗰日，去到个等候室，个个都叫，净系唔叫佢。然之后叫咗佢入去就话：你个好朋友而家咧就走咗去做一个叫做唔听话嘅人，你要去揾佢，然之后将佢行踪报俾我嚟听。咁样咧，我拉晒佢之后咧，我先帮你整容。到底友情？即係出賣朋友啦，定係要 自己嘅個人利益重要啲咧？ 你利益重要啲咧，最後佢點咧咁樣？咁都得意咧，即係不過我覺得成套戲即係圍繞住呢一樣嘢咧，玩得唔夠盡咯，即係好多嘢，即係科幻嘅感覺啊！即係譬如話點樣整容，佢只係一個好似電話筒咁樣。入咗去之後，呼一扎塵咁樣，有啲機械被喐樣喐，即係唔夠 真實啊！呢個位置 係啊，即係好似好粗疏。 呢個 係 電影嚟嘅， 係 咩國家嘅電影話？ 美國2005年嘅一套科幻電影，叫做《The Uglies》醜人兒，就講呢個將來嘅世界啦嚇。咁大家有興趣嘅都可以睇下。 好，我要介绍呢一套电影嘅话咧，听讲小杨杨早轮都有睇过，系啊，咁但系就唔知点解你冇介绍啦，因为我睇完之后，我觉得，你好似曾经同我讲过，咁就点可能唔介绍咧？呢套系一套泰国嘅电影啊，叫做《全职乖孙》，英文名叫做《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咁啊，宣传嘅话真系好犀利，因为咧，好早之前我已经睇到佢喺啲 YouTube 嗰度咧，就系用一啲嘅就系句语四个字入场必喊。 同埋嘅就係佢會剪輯有好多喺戲院裏面一啲嘅觀眾爆喊嘅畫面、嗯，令到你知道嘅就係每一個人入到去嘅話都一定係喊到飛起嘅。咁、我就以為擔心嘅就係會唔會係啲好灑狗血嘅嘢咧？係點不知原來唔係。好啦，故事好簡單，講述一個咧就係住喺泰國嘅一位婆婆，佢咧就係先生咧好早就已經走咗噶啦，一個人咧湊大三個仔女。OK，、大仔事業有成，一家三口好幸福，但係咧都好少見佢嘅。咁啊，即系总之就冇乜点理呢一个婆婆嘅。咁而二女咧就系靠住自己咧，就系过住一啲还可以啦嘅生活啦。咁啊，养大自己个仔咧，亦都即系呢个电影嘅主角叫做明仔啦。咁但系可惜咧，佢就系明仔啊吓，系一个咧只系想打电竞。唔使做嘢嘅一個廢青，即係日日喺屋企，就喺度諗下可以點樣唔做嘢，但係我又可以仍然繼續喺屋企嗰度，又唔可以逼我出去揾份工咧咁樣嘅。好啦，而三仔啦就賭錢借到咧就係一身債嘅，咁而且都係不務正業嘅嚇。好啦。婆婆點都知道就有一次佢跌親入醫院，點、知驗出有癌症。咁咧呢一位嘅明仔咧就知道咗之後嘅話咧，就諗咗一條妙計，就話令到自己可以繼承婆婆個遺產之後，咁我係咪唔使做咯？係、咪？原因就點解咧？因為佢知道自己嘅堂妹啊，亦都係照顧咗就屋企嘅老人家之後嘅話咧，竟然到最後尾嘅時候佢走咗，就收到曬呢一位嘅老人家俾佢嘅所有遺產。跟住咧呢一位嘅堂妹變賣咗佢間大屋之後嘅話咧，就唔使都。咁我就谂紧嘅就系、咦，我咪可以照版主碗去做一次咯，系咪？ 我中意你头先讲唔使都， 系咪好好啊？跟住仲要问嗰个堂妹话就系、其实咧有冇啲咩嘢嘅就系你知道究竟咧，佢系会将佢间屋会写俾你噶。咁就阿堂妹就有讲嘅就话，如果咧你照顾得佢好嘅话咧，佢唔会亲，系啦，佢唔会亲口同你讲，但系佢会同你身边嘅人讲、如果你听到身边嘅个人咧，即系讲紧嘅就话、明姐照顾得好好嘅话咧，多数咧跟好大你噶啦，即系佢哋会两个即系交换呢啲咁嘅情报啊，就希望咧就一心要照顾婆婆嘅话咧，就希望可以攞佢间屋嘅。咁咧，竟然咧就系话照版主管想做一次之外嘅话，仲搬咗去咧同呢个婆婆住，照顾佢啦，同埋陪佢去化疗等等。而同时嘅话咧，你估净系你咁谂咩？佢嗰两个仔都系咁谂，婆婆嗰两个仔都系咁样，系啦，就同样嘅谂法。咁啊，大仔就做啲乜嘢啊？希望咧就可以接阿婆婆翻去同自己屋企住。而细仔咧就唯有嘅就系经常翻佢屋企就系偷佢阿妈啲钱，呃佢偷佢阿妈啲钱，希望咧就可以争夺佢就系边个系婆婆心目中第一呢、這个位置。 系 啦，边个系 number one 咧？唯独是嘅就系，我觉得佢嘅二女又比较好啲啦。咁就系都会希望可以嘅，就系话即系自己工作唔好有太多嘅时间咁陪佢去化疗啊，等等等等。好啦，咁而最后婆婆真系死咗啦。究竟佢间屋做最终留俾边一个呢？咁我觉得好睇在嘅就系佢有好多嘢喺里面嘅时候，你会发觉你屋企都会发生嘅、 我同意啊！ 犀利喺呢啲地方，即系亲情嘅电影我哋就睇得多啦，争产嘅故事亦都听唔少，系咪？我中意嘅就系佢里面所描述嘅都系小事。系咪？都系一啲，譬如可能嘅就系婆婆，佢都会好希望啲爸爸，都好希望嘅就系啲仔女自己会翻嚟，等等等等。佢识穿咗你嘅一啲想争产嘅嘢嘅话，佢讲唔讲咧？呢啲等等嘅嘢， 佢 里面有好多。 我记得佢问阿孙噶嘛，你对我咁好，系咪就系想为咗后住我份遗产？ 其实佢知噶嘛， 系啊， 佢一早就知噶啦嘛。咁同埋嘅就系呢啲咁嘅嘢，都系大家会面对嘅一啲事咯。咁而三兄弟当中嘅话，你亦都发觉嘅就系大家做咁多嘢嘅话，佢哋都会好想知道嘅就系、究竟媽媽心目中嘅話，邊個先至係最愛呢、我覺得呢啲嘢嘅話，其實你都覺得好唔舒服，但係喺屋企裏面真係會發生。咁、而片中嘅分別有交代過嘅，我就係覺得成日都會覺得嘅話，究竟邊一個係佢嘅 favorite child 咧？咁但係其實婆婆就將間屋留咗俾一個最冇用嗰、那個、通常都係咁啊，佢冇用啊嘛，所以我咪俾佢。咁啊，同個女就會講啦，你成日都問我，究竟心目之中嘅話，你排第幾？我唔知啊，即系婆婆话，其实我唔知道，但系我只知道嘅就系我最中意同你喺埋一齐。 哇，够啦！ 哇，真系系啊，会飙成眼泪嘅。咁至于个大仔咧，咁啊嬲啊婆婆，咁就因为佢将间屋唔系俾自己啦。咁喺过年嘅时候嘅话咧，就唔肯翻屋企食饭啦吓。咁而明仔咧，只系同阿舅父讲嘅，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婆婆咧系好中意食牛肉噶。咁但系因为咧你体弱多病，所以咧佢同观音讲，佢戒食牛肉。令到你身體健康。 哇！ 哇！跟住你睇住佢個樣， 咁跟住咁點樣呢？即係呢三樣嘢就係講俾大家聽嘅，就係雖然成日都喺度覺得嘅就係話，究竟我喺媽媽嘅心目之中係一個點樣嘅咧？但係佢喺裡面嘅話，亦都交代咗，佢分別用唔同嘅方式嚟去錫佢呢三個仔女咯。好好睇，到最後尾都有一個轉折嘅， 係 啊！ 你講呢啲劇 會得到佢啲錢咧？ 其實好中國人嘅社會， 冇錯。 但係如果泰國又係咁樣樣喎，即係話 亞洲， 因為佢係安排嘅，佢都係一個就係潮州人嚟嘅，係啦。佢喺泰國嘅一個唐人區嗰度居住，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好傳統嘅人，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嗰陣係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大家去睇。因為你睇完之後嘅話咧，好好地嘅話，如果真係，尤其是又係中秋節。是啊，好好地去翻去同爸爸妈妈食餐饭， 好好对自己嘅长辈， 冇错啦。我呢个 前辈都要对得好啊。 喂，前辈， 好好啊， 呢 个系啊，呢句好食得好好。 前辈马前辈，我可以介绍我哋今日嘅电影。 今日你哋两个相剑合璧 啊，系啊，多谢前辈肯同我相剑合璧。 电影就 系今日咧要讲嘅电影就叫做 Daddy 啊，中文咧就叫做解忧计程车。咁计程车即系的士啦，咁但系佢呢个程咧就唔系普通即系平时计程车嗰个程，而系一个情感嘅程，系啦，感情嘅程。咁咧个导演咧就系一个叫做 Christy Hall 嘅女导演啦。咁喺呢一部咧系佢一个处女作嚟嘅，咁系今年美国荷里活嘅其中一套。新戲啦，咁喺網上面嘅評價咧都幾高嘅，咁但係可以話一套低成本、小演員嘅一套電影嘅製作嚟嘅。咁啊就係講下成套嘢咧好簡單嘅啫，就係嗰個女主角喺個機場度，即係出咗機場啦，上一架的士，個的士司機就係由機場車佢翻屋企。呢一段大概101分鐘啦嘅電影。其实讲完 噶啦，系 啊，咁我嗰阵时咧就 都喺车上面发生， 喺所有嘢喺车上面发生，都系喺得司机同埋嗰个女乘客嘅啫，两个演员主要， 冇其他， 冇其他啦。咁但系我有一次咧，即系我问朋友，即系朋友有啲介绍嘅，我话吓，咁有冇啲 flashback 啊，讲下自己啲过往经历啊？佢话有讲过往嘅经历，但系都系喺啲对话上面讲嘅啫，完全冇话 flashback 到小时候点。 即系个 cam 一路 set 架车就拍咗。 系啊。同埋個 cam 嘅鏡頭咧，可以講一係咧就係影住後座嘅女乘客啦，一係就影住前座司機同埋後座嘅女乘客啦。 我哋都可以拍喎，而家係咁啊，係咪啊？ 冇 冇 兩個人嘅大頭，幾乎冇， 幾乎冇嘅。咁但係我做嚇， 即係永遠都係大頭。 係啊，唯唔係都有嘅，唯一跳咗車外邊咧，就係影佢架車行緊嘅路程。係 啦，咁但係呢啲嘅鏡頭都唔多。咁我入場之前都有問朋友，我話咁成程會唔會好悶啊？佢話唔會，好好睇。咁當然都不失期望，呢套戲都係值得大家去即係留意一下嘅。咁啊，介紹一下個主角先啦。咁啊，女乘客咧就叫做 Dakota Johnson 啦。咁如果大家睇過呢個五十度色戒咧，咁佢就係嗰位女主角啦。咁而男主角即係嗰個的士司機咧叫 Sean Penn。咁我就印象中我可能睇過啲戲，但我唔知嗰個 Sean Penn，但我印象中冇乜。見過佢嘅， 係 啦，係咪麥當娜老公啊？ 其中一個 係嘛？呢個就唔太認識啦。咁總之咧，成套戲咧可以話係齋睇文戲、齋聽對白嘅一套電影。你話係要睇一啲飛機大炮咧，就絕對唔係呢一種嘅荷里活嘅巨作嚟嘅。大家係用各自嘅表情啦，大家嘅對話啦，用啲身體嘅好微嘅動作，譬如佢點樣從。同個司機，譬如我一開始唔熟悉你嘅，對同你講嘢冇乜興趣，慢慢喺個車程入面開始大家 develop 咗嗰個關係啦，個信任咧，你會 feel 到女主角有時咧會挨住喺前面嗰個座位前面嗰、那個挨近啲啊，司機去同佢一齊傾偈嘅。咁究竟 仲有，如果你講呢啲身體嘅語言咧，你有冇發覺個女主角上咗車之後咧，慢慢除咗件外套，除咗埋條頸巾。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你才會 即做呢啲嘢， 做呢啲嘢，否則你會即保護好自己。 係啦，咁究竟大家都會話，咁究竟佢喺個車上面講啲咩咧？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可以講係女乘客同埋男司機咧，佢哋之間每個人都有個各自嘅經歷嘅，就喺個經歷上面咧引發咗佢哋啲對話，而喺對話上面咧。可以話交流咗大家嘅一啲價值觀啦，一啲嘅對人生嘅睇法啦，而從而喺落車之後咧，呢、這、一個小小嘅一個車程咧，係影響咗大家對一啲事情嘅一啲睇法，係點樣去互相影響嘅一個電影嚟嘅。咁你話係幾個喺個車程入面其實講啲咩咧？咁啊，因為咧大家即係阿女主角上車嘅時候咧，有一次咧你會見到佢喺度掃個電話啦，其實就係同自己嘅。男朋友咧喺度傾緊 message 嘅，咁呢個的士司機咧可以話，因為佢閲人無數嘅關係咧，係一個 有少少哲學性質又好官人於微嘅中年大叔，咁佢咧就從一啲好細眉細眼嘅寒暄對話入邊咧，半推半就咧就知道呢一個女主角同佢傾緊 message 嗰個男人咧，其實就唔係一個正常嘅男女關係嚟嘅。呢一個男人咧係一個比佢年紀大嘅有婦之夫啦，亦都其實呢個女主角呢個乘客咧係做緊一段婚外情。以外的一個第三者，即係小三啦。咁呢個男，即係呢個司機咧，就即係當然唔係用一個批判佢嘅態度啦，就係、反而係用一個憐憫佢嘅態度同佢講：阿女啊，其實你係俾一個即係叫做所謂老男人去利用咗，即係想作為一個可能慾望發泄嘅一個工具啦。咁究竟佢會唔會為咗你去拋妻棄子啊，同你建立你一個家庭咧？可以同你講，以我過來人嘅經驗係唔會嘅。咁點解呢一個司機可以咁有經驗去講啲説話，因為佢後生嘅時候咧，佢都係去叫做所謂包養一個十零歲嘅女仔啦，亦都就係當佢係一個發泄嘅工具啦，亦都唔會同佢有啲乜嘢即係未來可以發展落去嘅。 唔會講個愛字， 係啦，唔會講個愛字，即係佢話你問下你嗰個身邊嘅另一半啦，佢咁耐以嚟有冇同你講個 love 字啊？應該就冇嘅，係咪？而且一個過程入面，大家觀眾覺得好睇係咩咧？因為阿司機同佢講呢啲嘢時候咧，咁個女主角都會同佢個情人去 message 咁啦，個情人。你会见到佢啲信息上面啊，或者 send 嚟嘅图片咧，全部都系啲不雅嘅嘅色情嘅 挑逗紧啦，即系呢啲老贱男啦，又讲啊，我挂住你啊，你可唔可以？ 你咪即刻而家过嚟我屋企啊，陪我 啊，系啊，咁样样嘅 ，send 啲咁嘅相俾佢 啊，即 系 情欲相啊，仲有你可唔可以 send 一张你嘅相俾我啊？你个身体嘅相啊？我好掛住你啊！呢一刻我冇咗你唔得啊！你快啲過嚟啦！ 其實全部都唔係愛情嚟嘅， 唔係情慾，就係情慾。呢個老男人就係想要呢個女仔滿足佢嘅慾望。係 啦，咁喺呢段過程入邊，即係可以話係個阿男司機阿 Sean Penn 咧。就同呢個女主角一起去剖析一下究竟現代男女對愛情嘅一啲睇法啦，即係譬如阿老司機都即係阿男司機都有講嘅，即係而家我哋呢一代嘅男性嗱，呢個係從阿司機嘅角度講，佢講啊，佢覺得咧，其實而家我哋男人咧，無非都係當女人咧係玩具嚟嘅啫，大家都係鬥儲嘅咋，儲得多，儲得個靚玩具去曬命，咁啊叫做男人上面個面上就貼金啦，即係作為一個勝利嘅象徵啦。相反啊，你女人咧係需要點咧？需要係永遠去尋求男人嘅一啲陪伴安慰，即係你得到男人嘅認同咧，你先要確立到自己女性嘅存在嘅。咁就同佢有啲喺愛情上面，或者對愛上面嘅一啲睇法。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主線嚟嘅。咁當然喺個車程嘅後面咧，大家類似係參與咗一個類似互相爆自己一啲鮮為人知秘密嘅一個比賽，即係大家又會鬥嘅。嗱，我啊俾個秘密你啦，你又會講翻秘密出嚟。咁嗰個後邊個劇情。都好睇嘅，亦都有一個位置咧，就係講下女主角咧，其實佢係有咗呢個老男人嘅 B B， 咁但係個女主角咧都決定咗，我會決定墮胎嘅啦。咁但係喺佢墮胎之前咧，突然之間發生咗意外，自己就流產。咁我喺作為觀眾睇嘅時候，我覺得咁啱啦，正中你下懷啦，你想墮胎，咁個天都幫你決定咗你要墮胎啦。咁但係咧，佢又會喺個車程上面咧，又會展示咗自己其實又好失落啊，又好唔開心，亦都有啲矛盾嘅。咁我覺得呢個女主角呢個部分咧都處理得好，同埋演繹得。表情上面都係演繹得非常之好。 佢演技好嘅，因為其實都講個女仔去咗邊咧，其實就翻去佢家 姐 嗰度，兩個人，但係佢兩個相處又唔係咁好嘅，係啊，即係兩姊妹，你知啦，總係有啲嘢啊嘛。但係佢兩個禮拜後，佢依家翻嚟自己屋企紐約啦，咁佢又要開始啲新嘅生活，咁佢成套戲咧就可以反映到，譬如話姊妹嘅情啦，你同你嘅。感情咧，反而男司機嗰邊就比較少啲啊。 係啦，反而男司機就處一個類似人生教練嘅角度去俾啊呢個女乘客嘅一啲 advice 咯。係啦，咁最後落車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有少少窩心回味嘅，就係即係落咗車之後咧，咁啊司機都落車啦，咁佢哋兩個喺個車隔離咧都有少少嘅對位，都有少少嘅身體嘅接觸嘅，咁嗰個位置咧，我覺得都係最後一個畫咗一個完美嘅句號啦。 係啦，因為佢話咧佢之前呢個細個嗰時咧，第一次握手，你記唔記得你同邊個握手？ 同爸爸握手。 係啦，其實都佢對爸爸都有一種情意結喺度噶啦。咁呢個時候咧，個老 所以佢先會同我咁嘅老男人一齊。 係啦， 都係一啲咁。 因為細細個爸爸就已經離開咗佢啦。 係啊，同埋咧，佢講佢阿媽走咧，我就覺得好悲哀啊。佢話有一日， 阿媽落去買包煙， 嗯， 從此就冇再翻嚟， 嗯，離家出走， 係啊，即係好多原因啦，唔知點解咧。 頭先你一路睇嘅時候嘅話咧，你哋一路喺度講咧，我都喺度 check 翻嘅，就係咧，好似我睇過有一本書嘅，就係一位台灣地區嘅作家兼導演吳念真先生，佢有一本書叫做嘅就係《這些人那些事》，裡面其中一個故仔 ，exactly 就係你哋講嘅呢一樣嘢。但係喺度講緊嘅就一程車裡面交代咗嘅就係個司機。就是個乘客之間的一些事個司機其實是個乘客的前度、而個乘客不斷咁樣就喺架車嗰度咧，就係打電話俾佢而家個老公交代嘅就係我而家做緊乜做緊乜做緊乜，打電話俾佢嘅小朋友講緊乜講緊講緊講，其實就係向緊佢嘅前度喺度交代緊我而家生 活 得好好。 但佢哋就冇相認嘅， 冇相認。一上車嘅時候，其實個司機已經認得嗰個就係我以前嘅一個前度。到最後咩時候落車嘅時候咧，佢就同佢講咗一句嘅就係我嘅嘢，你而家就知道曬啦。你咧？就完啦。 好多谢推介。 短片大家可以不妨可以睇一睇。我觉得个套路好似。 忘忧计程车。十点啊。我哋会有淑女关注组。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都亲好，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走，尽力后方拥有。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屙湖汤，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我们的家，邝美云嘅呢首歌曲，快到中午十二点，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吓。翻嚟咧，我就有淑女关注组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嘅，先听咧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啊，林林、莎拉姐、马家姐、 莹莹、 圆圆， 系啊，我又叫圆圆啦，唔该。 我叫 Lily， 我叫做妈妈。 你系兰兰， 妈妈，你是兰兰，好好啊， 好好啊，我 最中意啲叠字噶啦， 叠字家庭啊， 系啊， 系啊。 系啦，我哋祝大家咧，就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yeah, 人月两团圆， 身体健康。 系啦， 祝大家喋喋不休。 点解要喋喋不休啊？ 不断讲嘢又有 energy、哦。 我以为你系每一碟嘢啊， 系 啊， 即 系 越食越唔休， 越食越多， 系 系咁。马 老师，佢哋一定冇上马老师嘅堂啊！喋喋不休系口字边一个细一个木啊。 哦，系咩？ 系咪啊？ 哦，佢另外有一个四字语嘅就系石字边，喋喋不休，多啲嚟抹只手， 冇错， 啱唔啱啊？ 梗系啦，喂，如果放题啊，跟住 喋 喋 不休，系咪得？ 真系得， 系咪 啊？醒啲先得噶，样样 好好， 咪 啊！ 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系有关于嘅就中秋节嘅时令水果，好多 系啊！除咗食月饼啦，上个礼拜讲咗啦， 食碌柚 系啊，食生果啦， 柿 食提子， 我中意食柿噶，你中唔中意噶？ 中意， 系啊，我都好好食噶。 点解一半一半？ 点解咧？ 因为佢嘅 texture 咧硬硬地噶嘛。 系啊，有淋有硬嘅喎、 啊。我唔系好中意啊，即系我宁愿食番茄咯。 哦， 唔系佢个淋子入边咧，你啜咗佢啲汁，入边又有嚿类似啲、 啊， 我成日都觉得咧、 啊， 我觉得好似放大版嘅红血球咁样噶。佢咪有個 紅血球， 咪有啲 係係 過你自己嘅，自己嗰啲紅血球。 咩毒牌我咪見過咯，雙粒圓拱形 噶 嘛。 又或者切 cell 咯，即係你嗰個係啊，係咪有嚿嘢硬硬地？ 係硬硬地咬落去， 我都好中意食。係算啦，你咁你中意食乜嘢啊？中秋節 哇，咩水果我中意食？梨啦， 榴蓮咧。 榴莲呢个时候， 但水果 唔系太多 咗啲。 碌柚我都中意食， 碌柚我都中意。 台湾地区有一只碌柚好中意食。 嗯，好， 非常好啊。 系啦，但你要食嘅时候嘅话，就要留意住嗰只嘅糖分啦，因为佢有果糖。 系啊，果糖多啦，但系即系通常嚟讲，我哋讲生果嘅升糖指数即系低到中咁样嘅，高嘅升糖指数都有，譬如西瓜、荔枝、龙眼就属于高升糖指数啦。 系， 咁但系你都要注意翻个份量咯。咁大家会食嘅时候会食几多？ 好多， 点样为之好多啊？即系 食到好胀， 左手右手一齐嚟啦！ 系啊，羊肚啊，羊肚香噶，同埋嘅就系我唔知点解羊肚我又系好中意食噶， 系 同埋系就系呢个时候先有嘅啫， 嗯， 系咪啊？ 中秋节 多咯，系啊，咁所以 反而我食荔枝系会食唔停，我谂买两大袋啊， 老友。八月啦，边有荔枝啊？ 讲紧个 平时啊，佢讲 食嘅生果。 唉，即系 你又 冇讲， 唔好咁样啦，养养。 好啦，原谅你妈妈。即系食唔停嘅，你会一路食，食完你唔知饱胀啊，系真系食到顶住咗，你先会。 我同意，我同意， 我都会， 我同意，咪系咯，咪即系都系嗰啲咯。 系啊， 系啊。 咁好快俾个填充提大家先啦，大家讲生果讲得咁开心啦。 嗯。 咁啊，生果含丰富嘅维他命 C 系。同埋乜嘢質？ 礦物質。 礦物質 嘅其中一種。 Minerals 啊。 Minerals 嘅。 啱嘅。 嘅咩質啊？ 元素周期表咧係用 K 嚟代表。 哦 ，potassium 鈉啊。 係啊。 係啊。 香蕉又有咯。 係啊，我以為係香蕉咋。 係啊。 其他都有㗎。 都有嘅，即係有啲係多啲，有啲少啲咁樣。咁鈉質嘅功效係咩？大家。 開心 ，happy。 甲質啊， 甲你認真噶？ 甲係 甲質 防於 thyroid gland 降血壓， 即係係啦。嗱，馬家姐今次終於考出啦， 有關好叻， 即係會令到個血壓可以穩定。 因為我就係記住呢樣嘢，所以我好中意食香蕉嘅。 嗯，哦，因為你係有血壓個問題，所以你就要食香蕉。 冇錯，咁同埋咧就係甲質咧可以令到咧身體個水腫冇咁勁啊，即係將多餘嘅垃圾可以排 出 體 外， 係啊。马家姐今次终于食翻一次啦， 点知一次啊？大家开心心唔得嘅， 好啦好啦， 无啦啦你又要话我， 妈 妈 唔好， 我生你又唔得， 生 你又唔好系咪啊？ 系噶， 做咩披头散？ 你知唔知咩叫左右做人难？ 系啊，咁我哋 你咪叫做阿难咯，左右做人难。 大家左右做人懶啊！ 你一陣梳翻好個頭啊！ 我不嬲都梳得好好。 係啊，佢唔係今日嘅，佢今日因為扮有一個好靚嘅髮型，所以就係佢變得咁樣。嚟，繼續。 媽媽都有扮嘅， 媽媽。 嗱，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唔同嘅生果，你逐一去睇下佢嘅营养啊，有啲咩要注意嘅事项啦。 系，先讲 紧柚子啦，系咪啊？系啊，即系大家即系 碌 柚啊、团圆啊、圆啊，咁样就会食啦。咁但系食嘅时候咧，大家 頭先都有提過，生果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啦，仲有咧就係膳食纖維都係。咁維他命 C 大家都知嘅，幫助增強咩啊？ 抵抗 力 係啊，好好。咁啊，呢個膳食纖維幫助。 腸道蠕動 啱啦，真係好好啊！大家真係都知道呢啲好基本嘅嘢，你 冇安慰好安慰，其實你可我都覺得係 啊！ 我知道咧，我哋高血壓咧唔好食西柚啊！ 你講得啱，因為咧要注意事項咧，就係西柚啊、柚子啊，其實咧佢係講緊 都係嗰種嗰、那個 family 係啦，嗰、那個 family 嚟嘅。咁、其實咧最主要咧係講緊佢入邊咧有一個天然嘅化學質啦，即係叫做咩咧？就係、是、叫呼蓝香豆素， 哇，冇听过呢、這个 呼蓝香豆素， 呼蓝香豆素， 系啊，咁其实咧佢就会影响咗药物嘅代谢同埋排泄啊，咁、有机会令到个药物嘅 功 效大 咗， 咁、你 即系 如果你食咗就系降血压丸咁样， 系啊，即系更加降得太低，系、啊， 所以大家 知你知啦，咁、你唔食得噶咯喎， 系啊， 柚唔食得， 柚子嗰啲系， 自己柚就 即系其实可能西柚啊咁样，自己你食噶，你食自己柚啊， 好 衰啊你，即系唔熟唔食 啦，系啦，成日黑我咯， 系啦。 咪成日黑我咯？ 咦？我覺得似埋你 我唔食，我唔食。 OK， 我戒咗佢。 咁如果係大家真係有食藥嘅朋友嘅話咧，就 要 留意柚子嘅吸收， 係啊，即係降膽固醇藥，即係其實即係醫生或者藥劑師都會提嘅呢樣嘢。咁同埋咧喺柚子入邊咧都有嗰個柚皮金啊。 哇！我知啊， 係啊 ，Narigen 啊， 係啊，咁所以咧 係嘛？咁即係 Narigen 啊嘛。 係啊， 睇到啦，我都 咁睇到你有冇毒啊？你睇 多次， 你 多次，你多次，阿媽媽。 Narigen 好 啦， 好 啦， 你都 好 啊， 系啊。咁即系另外一個讀法咧，佢都會有讀Narigen 咁 樣嘅 ，Narigen 都有唔同嘅讀法啦。咁其實 佢讀錯，你咪話佢咯。 其實我讀錯，你話我知。 又話有另一個 讀 法， 即系 G I 可以讀盡啊嘛，係又可 以讀剪。 你做咩啫？做咩係都要覺得我錯啫？ 即係 冇，你哋兩個都啱，兩個都啱，係啊。即係其實係 tomato 同 tomato 啊 嘛。 就 係 咁 咯，撥車出到撥塔嘛，唔使擔心冇嘢 ，OK， 大家明嘅，串啱就得啦。 Princess 同埋 Prince， 誒，講好，你我唔知你講乜算，唔緊要咧。 咁所以咧就講緊呢個柚皮金嘅時候，我哋食起上嚟咧，有時咪見到即係有啲苦 苦苦地、澀澀地， 主要嗰個嗰啲味道啊。 柚皮金其實佢係好嘢嚟嘅，即係黃酮類啦，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對身體，即係去除啲垃圾都係一個好嘢咁樣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講緊鈉質啦，可以調整呢個血壓啦。咁啊，仲有咧維他命 C 可以提高免疫力啦。咁啊，即係膳食纖維咧就幫助腸道蠕動啊，同埋即係對心血管嘅健康都 係 好嘅。 我見到你寫住個就係你減少血栓嘅形成。係 啊， 哇，咁呢個好緊要喎， 冇錯， 唔想中風。 系啊，即系所以食足够膳食纤维系非常重要嘅。咁、通常即系话惊胆固醇高嗰啲，我哋一睇翻佢饮食咧，通常就系个膳食纤维 唔够， 系啊。其实都有做统计嘅，即系我哋话每日要食两份嘅生果、三份嘅蔬菜嘅时候咧， 哇，今朝已经食晒啦， 系啊，好多人食唔 够， 点解嘅？你讲俾人知？ 因为 Lily 庆祝中秋带好多生果 啊， 仲榨埋生果汁俾我饮添， 系啊，因为你叫佢要食呢个avocado 系啊，所以我今日整咗个 avocado 嗰个 avocado 或者 avocado 啦， 或者 avocado avocado 啦，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第二个生果咧，即系提子咧，都系即系平时中秋都系头先阿 Lily 都有俾我哋食。 哇，嗰啲提子好味啊， 好大粒啊，好甜啊， 我略嫌系觉得佢太 甜 啦， 冇核噶， 系啊。 唔係好嘢，我都冇帶翻嚟俾你食啦。 真係 好 好， 啲有核嗰啲，我自己喺屋企選啦。係啊，好嘅，繼續。 係啊，咁提子，但係即係有時大家又會驚好甜啦。 係啊，太甜 嘅。咁即係你食嘅時候唔好食太多粒啦，即係唔好話食成兜。咁頭先同你分享就係最好嘅。係 啊， 係 啊。 咁尤其是講緊紅色嘅提子嘅時候咧，就係個抗氧化劑咧，即係白藜蘆醇啦。 哇，正個白藜蘆醇， 即係好似紅酒裡面有。 冇錯，咁所以唔一定話即係飲紅酒先有白藜蘆醇嘅，就係紅色嘅。提子皮都係有白藜蘆醇， 要食皮哦， 係啊， 但係有啲人係搣咗啲皮咯， 搣咗俾阿洋洋食， 係啊，係啊，白藜蘆醇咯， 係啊， 皮 嗰時 冇錯， 咁係好嘢嚟嘅，咁所以即係講緊 抗氧化劑的時候都是排除身體不好的東西，那就令到呢就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抗炎症的、嗯、是 的、這個、如果你這樣說那青提子呢它沒有這個白藜蘆醇， 是的，即相對來說就真的少一點、哦、即紅色的提子， 所以白酒是沒有白藜蘆醇的， 是的，我們說的紅酒咯、嗯、最主要、嗯、是的，但 黑提子有嗎、 黑提子都應該有一點的，是的，是的，即它的顏色是個相同的，是的，即不是鼓勵大家去喝酒，但是即除了你說在酒裡面你在提子皮或者提子汁、嗯、紅色的都是有這個白藜蘆醇、 嗯、好好啊、嗯、 是的，咁大家對白藜蘆醇應該都唔陌生啦， 陌生啊， 係啊，好多年前已經興起咗，即、就、係、是、有啲 supplement 咁樣啦。咁、嗯、但係你話食幾多嘅時候咧，即、就、係、是、至今佢都未有一個即係好確實嘅指引。嗯你要食幾多毫克啊？咁樣去係啦，即、嗯、係、就是、會參考翻啲數據咁樣。 知道。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阿沙姐都講 羊頭， 係啦， 哇，星星果， 係啊， 好靚。 阿沙姐食唔食羊頭噶？ 一半一半。 細細個好中意切㗎，係 啊， 啊，切到可愛，粒粒星。 好靚 啊！係 啊， 我覺得羊肚同花石榴都係撥去另類啲嘅水果，我就 對於你嚟講係咪？嗯， 即 係 小眾化啲係嘛？係。咁所以羊肚咧，我哋就講緊都係一樣啦，即係維他命 C 嘅膳食纖維，大家都知道佢嘅功效噶啦。咁、嗯、其實咧，食羊肚最重要就係要留意翻有啲咩人唔可以食啦。大家都、可能有聽過， 羊羊嗰啲唔可以食。因为佢容易 用 呢啲白白嗰啲人，因为佢通便，所以佢就应该要小心啲。我估系咁样， 系 嘛？ 杨妹估唔估？ 杨妹， 中医角度。體質寒涼的人不可以吃羊肚。 羊肚喎、啊，點解啊？ 嗱，我哋而家 focus 翻營養角度先，中醫角度留翻俾老徐去解釋。 我知，胃唔舒服的人不要吃咁多，因為佢酸性比較多。 跟住阿馬家姐， 唔係，我覺得都係羊肚都係關於咧，點解唔好食咧？都是血壓啊那個那類嘢嚟講，其實人又其實 或者係長期食藥嘅人又係嗰啲人，係咪嗰只啊？ 咁嗱，血壓即係其實都關我哋嘅腎臟事咧，即、嗯、係、就是、要講到最少少貼近少少嘅咧，就係馬家姐啦。咁、嗯、其實講緊即係腎功能唔好嘅人，即、 哦、 係、就是、腎病嘅人咧、哦，就千祈唔好食啦。 羊肚 係啦，因為羊肚咧係有呢個我哋講嘅神經毒素啊。 嚇！ 真嘅，真嘅。咁所以講緊咧，即係食羊肚，即係你個腎臟有啲受損啊，或者腎功能唔好嘅時候咧、嗯，就唔可以即係好正常咁樣代謝走嗰啲神經毒素， 咁、 哦、 就會神經中毒啦， 就會積聚咗喺個身體嗰度咯。 哎呀， 係即係嚴重啲，即係有啲人咧食完之後可能比較嚴重，成日會打嘶嚏啊咁樣，係、 哦。 咁但係即係最主要係嗰個神經毒素，嗯、因為腎臟係幫我哋排走啲垃圾，係啦。咁、 哦、 所以即係呢樣係要留意嘅。嗯即你話點樣睇翻腎功能呢其實抽血都睇到嘅，即係有個指數睇翻腎功能嗰、那個嗰、那個排即係排走垃圾嗰個程度，佢有個指引可以睇翻嘅。咁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我哋講嘅係西醫角度嘅腎功能嘅嗰、那個 冇錯 嗰樣嘢嚇，係 腎虛 係啦，冇錯啦， 唔 好搞錯咗， 係我哋營養學係啦 ，OK 咁。跟住咧就係梨啦，咁梨大家都即係有 好中意食 梨 梨 梨 梨 梨 梨 梨 梨梨梨個梨梨 喎，潤咯， 沙梨啊都好好食， 好食 水晶梨啊， 啤梨又好食咧，擺耐啲個淋啤啤咧，我最中意。 士多啤梨係咪梨啊？ 唔係， 係 啊，嗰個 係 譯音嚟嘅 ，strawberry 係啦，係 berry， 佢係 berry， 嗯。 咁所以咧，即係梨嘅方面咧，我哋即係秋天會食啲梨啦，即係有啲潤啊。或者有時攞嚟煲湯都有啊，係嘛？ 煲糖水啊， 無花果加無花果煲， 係冇錯。咁所以咧，即係梨嘅都係維他命 C 啦，咁啊，即係膳食纖維啦，同埋咧喺即係蘋果個梨啊，即係喺皮與肉之間都有個果膠嘅，係、啦，即係果膠都係講緊我哋即係可以排除身體嘅毒素啊等等，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嘅食物啦，咁但係食嘅時候，馬家姐你譬如你話中意食梨啦，你會中意係即係朝頭早食啊、晏晝食啊，定係冇定時咁樣食啊？ 我諗都係偏向夜晚食完晚飯後， 係啊，係啦、 啊， 飯後水果咯，飯後果咯。 你冇理由晨早流流整個梨， 唔會批個梨啦，朝頭早 係。咁、其實即係好多人都會問啦，即係你話生果應該係幾時食噶嘛？飯前食定係 飯 後？飯 前， 千祈唔好朝頭早空肚 食。 系啦， 得啦，知啦， 呢啲40年嘅嘢唔好讲啦， 哎呀， 好， 咁其實即係你話幾時食咧？食生果咧都要睇翻個人嘅。咁、如果對於一啲控制體重嘅人士咧，我哋就會建議即係飯前嗰半個至一個鐘啦，即係食完之後有個飽腹感， 係 等佢食正餐嘅時候可以控制好啲嘅份量。 唔會㗎，係 佢照食㗎， 即係對於控制體重真係認真控制體重嘅人士，係啦。咁、一啲冇咁認真咧，就 random 啲，我哋就唔理咁多啦。 哦，即係唔使控制體重嘅，其實水果可以任何時間都可以食得。但係如果要控制體重嘅咧，就喺正餐嘅半個鐘頭之前。 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食齋嘅比較多啦，因為食齋嘅時候，我哋都會想喺通過菜啊、豆啊，想吸收多啲鐵質嘅。咁喺植物性嘅鐵質咧，係靠啲咩去吸收得更加好咧？就維他命 C。咁所以其實咧，食齋嘅人士咧，可以即係同嗰一餐一齊食，或者食完飯之後即刻食咁樣，就會令到 幫助吸收 啦。植物性鐵質係吸收得好，即係維他命 C 幫助植物性嘅鐵質係吸收得好啲嘅。 哦，所以佢就可以同一時間食生果。 係啦，冇錯。咁如果對於一啲譬如消化不良嘅人士啦，即係你可以揀翻即係譬如一啲菠蘿啊、奇異果啊、木瓜啊、香蕉啊，即系因为有个酵素可以分解嗰、那个，即系我哋食嘢即系入边嘅蛋白质啦、啊，嗰、那个就帮助咧，即系消化就会好啲嘅。 哎呀，好好啊！我真系估唔到原来水果里边好多嘢、啊， 好多迷思噶，所以系啊。咁、所以有啲人就都会问系几时食水果系最好，就睇下你系边一类型嘅人咯。咁、当然你话血糖高嘅，其实我哋都建议即系餐与餐中间食翻好啲嘅。咁、因为始终你餐饭入边都有即系饭啊、粉啊、面啊，再加埋生果个糖分，即系惊系过高，突然间个份量太多啦。咁、譬如有啲可能已经去到要打胰岛素嗰啲咧，可能就要计翻个针嘅剂量咧。如果佢喺同一餐嗰度食埋咧，就要睇翻胰岛素嗰个针嘅剂量啦。咁、如果冇打胰岛素，即系都要控制好血糖嘅时候咧，我哋建议餐与餐中间食翻，即系譬如隔翻两个钟咁样食翻就会好啲。 即系其实讲紧嘅就系嗰个果糖嘅问题，系嘛，就会令到佢升糖。指数 就会令到 个 血糖 飙高， 系啦，高啲咁 样， 系啦，咁好啦，我哋就去到就另外一种生果啦， 柿啦， 系嘛，即系头先有腍嘅，有硬嘅咁样，咁所以食柿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啦，即系 膳食纤维应该最多啦， 系啦，膳食纤维多嘅，维他命 C 又多，同埋因为佢系黄色啊，即系橙色咧，其实佢嘅 B 层 carotene 啊， 啊，好好， 对你眼睛好啊， 冇错啦，系啦。 即係同嗰啲 胡蘿蔔素 維他命 A 係 啊，即係嗰個 beta carotene 咧，即係beta 胡蘿蔔素咧，就會食咗喺即係食完之後喺我哋身體就會轉化做維他命 A 啦，咁就會即係對眼睛嘅健康啊都係有好處嘅。 咁就要練皮食咯噃。 唔一定，因為入邊都係有嗰個橙色啊、黃色，即係佢個顏色係啦，即係等於紅蘿蔔咁樣，嗰、那個係啦 ，beta 胡蘿蔔素都喺度嘅，係啦。咁我哋好快仲有一個咧，就係嗰個 peach 啦。咁大家都會即係時令啊，咁都係要留意翻，係啦，即係佢哋即係糖分啊，有時驚太甜嘅時候咧，就唔應該係食咁多嘅。咁、但係。當然啦，就要睇咩顏色啦。如果你黃色嗰啲咧，佢嘅 beta 胡蘿蔔素咧就係都係豐富嘅，咁啊對於眼睛啊同埋皮膚嘅健康啊都係非常好。 我想講日本同埋台灣地區嘅水蜜桃咧都係。好好食噶， 系噶， 我食成食过个， 同埋好香。 系啊，食过啲水蜜桃系，即系我送个水蜜桃俾人啦，佢会觉得吓，点解无啦送个水蜜桃俾我？切开嚟食，即系佢同我讲，真系好好食。我真系未试过食嗰个咁好食嘅水蜜桃， 同埋新鲜咯， 有 时 你啲朋友就好啦，有水蜜桃食， 我咪你嘅水蜜桃咯。 你快食佢啦！好，咁喺呢度要多謝曬嘅就係阿蘭，今日講咗有好多有關嘅就嚟緊嗰啲時令嘅水果，希望大家中秋節快樂， 多謝蘭蘭，拜拜 Lily 媽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19年11月，警方封锁理工大学，其后引发暴动，警方拉了多人并分批起诉，当中八个人早前被裁定暴动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四年两个月到四年半。本案是理大外围暴动案中最后一宗判刑案件。 八个被告由23至33岁，被控2019年11月18号或者约于当日在油麻地窝打老道至咸美顿街之间的弥敦道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当日警方封锁理大之后，过千个示威者在弥敦道聚集，有人向警方投掷汽油弹等。警方其后展开行动，拉了213人，并且分17宗案件起诉暴动罪。警方数字显示，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10至20岁青少年，今年头半年有超过1500人，较去年同期微升。录得升幅的罪行主要是诈骗、集行盗窃和店铺盗窃。警方推出新一期司长攻略，期望透过案例和法庭裁决等内容，给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青少年不时被不法分子利用，因为他们不知道干犯案件的严重性和后果。希望透过司长攻略加强警惕，同时协助老师和家长识别和预防。消委会检视12间承保跨境车险等效先认产品的本地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内地强制性附加险以及选择性附加险，发现交强险产品的年度保费差异最多可以近四成。消委会说，申请港车北上自驾游的市民越来越多，但是驾驶人士亦都需要留意买的汽车保险。消委会说，内地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本港的第三者保险不同，内地不涵盖承保车辆上的乘客，如果驾驶者希望为自己和车上乘客加添保障，应该加购商业险、车上人员责任。消委会期望业界、有关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能够加快优化现有的等效先认保险产品，为希望买更高保障的消费者提供合适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18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263亿5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03元，跌4仙，美团125.4元，升2.4元，恒生中国企业62.6元，跌1.2元，腾讯控股375.2元，升4毫，阿里巴巴81.75元，跌1元，康方生物70.9元，升9.25元，港交所220元，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3.41元，跌0.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40.17，瑞士法郎0.846，加元1.357，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港金报24,0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85.5美元，卖出2,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文化快讯。

说爱，我最想去自爱，谈情热爱等待等。 片段人间，租客。 唉，点算好呢？ 喂，俊仔，做咩度唉声叹气啊？有冇嘢帮到你？ 唉，真系唔好意思啊，文哥。我系咪嘈亲你啊？ 唔系，不过见你成朝咧望住个手机唉声叹气，好奇问下啫。你冇事啊嘛？ 其实系咁嘅，我嗰个业主咧上两个礼拜同我讲，我住紧嗰个单位咧，佢要收翻嚟卖，咁我呢排咪不停咁样搵屋咯。点知而家啲租金出面啊，哇，叭叭声啊，几贵啊！咁我啲 budget 啱嗰啲咧，我又唔中意，咁我中意嗰啲咧，我又负担唔起。过两个礼拜就要搬噶啦，我都唔知道到时点，唔通真系要瞓街咩？ 咁啫系嘛？你想搵啲咩单位啊？ 嗱，最好话近公司啦，因为唔想每一日咧坐咁耐车，咁所以单位细细地咧，其实都冇所谓噶。咁啊，最紧要个租唔好超过10,000啦，系咪先？你都知道搵几多噶啦，我唔想嘥太多钱落去租屋嗰度啊。 咁啊，如果同人分租，你制唔制啊？ 哦，咁。咁睇下同啲咩人夹咯，你有好介绍咩？ 有啊，咪我屋企咯。 你屋企？ 系啊。 嘿，文哥，你唔好玩我啦。 讲真噶，嗱，我屋企咧一厅三房，得我同我老婆住，其中一间咧就长期摆晒啲杂物。我老婆成日话：，哇，你咁样成日堆晒啲杂物喺度，不如租俾人住啦，起码每个月仲有少少租金啊嘛，系咪先？不过咧，我哋又惊唔知租咗俾啲咩人，所以一直咧都冇付诸行动。如果系你租咧，嗱咁啦，一床老友6,000蚊一个月， 啊、 包埋晚饭，有冇兴趣？ 我冇听错啊，文哥，6,000蚊仲可以包埋晚饭。 系啊， 咁梗系好啦。 嗱，你睇下几时想搬入嚟，我执好间房先，好唔好？ 喂，系咪先噶？系咪真噶？ 系啊。 咁啊，多谢你啊，文哥。 唉，傻啦，唔好讲呢啲，一场同事，唔好讲呢啲嘢啊。阿俊，呢、這个我太太啊，呢、這个我同事啊，阿俊啊。今日开始咧会喺度煮噶啦。 啊你好， 阿、啊、嫂你好啊，啊多谢晒大家晒啊。 系啊，你唔好客气啦，你同阿文系同事啊嘛，而家开始咧仲系同屋共住啦。诶有咩需要嘅话你开声得噶啦吓。 知道阿嫂。 间、啊、房咧我执好噶啦，阿文啊。 系。 嗱你咧帮阿俊搬入去啦，我入去厨房嗰度咧整埋啲嘢，大约半个钟头到就可以开饭噶啦吓。 好，诶我哋搬嘢啊。 哦唔该晒阿嫂，唔该晒阿嫂。哇，文哥，文哥，文哥，喂，原来你太太咁靓噶， 诶，真系几好噶。不过咧，讲你知啊，佢细我成20年嘅。 哇，文哥你又劲啦，你哋点样识噶？ 其实咧，透过啲婚姻介绍所咯，难听啲讲咧，用钱买翻嚟嘅过埠新娘。哦、最初啊，我都好惊啊，佢好快就走咗去啊。好彩而家数下数下，3年噶啦，佢都算乖，算定性。不过系有时比大少少啫， 系咁噶啦。但系，真系好羡慕你哋啊！ 你仲后生，大把机会啦。好啦，喂，执埋啲嘢先食饭。 慢慢啦，慢慢啦。 就是这样，我就搬咗去同文哥住啦。住咗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明白文哥讲嘅意思啊。佢太太呢真係有啲喜怒无常啊，明明仲开开心心啦，但如果文哥讲出一句说话呢，佢就会即刻发脾气。试过有一次啊，讲讲下嘢仲刮咁文哥一巴添啊。但文哥呢就咩反应都冇，仲喺度猛咁话对唔住啊，对唔住啊。睇嚟佢真係好怕佢老婆啊。但我作为一个第三者，做一个租客，我都尽量同自己讲唔好介入㗎啦。总之见到细色唔对路，我就即刻返返入自己间房度囉。间中都会有啲后悔㗎。但係而家话搬返出去又好似好唔好意思咁喎。唉，唯有住住先啦。 阿俊啊！ 咩事啊？所咁夜嘅？ 文哥有事啊！ 吓、 啊， 都市人嘅忍疾，即系话嚟就嚟噶。嗰晚原来文哥瞓下觉，突然之间话个心口好痛，送去医院嘅时候。已经救唔翻啦！而家间屋就得翻我同阿嫂一齐住，我觉得成个气氛都好尴尬啊，所以 吓、啊、你要搬出去？ 系啊，唔好意思，阿嫂， 系咪因为我啊？你好憎对住我啊？ 唔系，阿嫂，但系咧，我谂过噶啦，一男一女住喺一间屋入边。我怕你被人讲闲话 啊！傻啦，人哋讲乜嘢使咩理啫？乜你嘅思想仲咁落后嘅？当然嗱，如果咧你一定要搬嘅，我冇办法留你嘅。我只系想话俾你听，文哥走咗之后，我真系好需要一个男人帮手噶。无论系搬搬抬抬啊，边方面又或者系安全感方面，你知啦。我一个女人住咁大间屋，我真系好唔习惯呢。所以。我其实是很希望你留低的。 咁啊，嫂啊。 嗯嗯。 好啦好啦，我继续喺度住啦。文哥走咗之后，阿嫂佢依然每一日都喺屋企打理家头细务，同埋准备晚餐。每晚我翻到屋企，一定会听到佢讲话。 你冲凉先啦，就嚟食得饭噶啦。 哦。每晚回到家有三餸一湯，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温暖。當我們兩個人面對面吃晚飯的時候，我的心情就更加複雜了。一方面她是我前輩的太太，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實她跟我年紀又差不多，而且她的確是一個非常吸引的女人。很多時候我不敢望她，但是我又唔知点解，我又好想望佢呢一种心情，我谂佢都感受得到。今晚我瞓到朦朦胧胧嘅时候，突然之间觉得身边好似多咗一个人。我擘大眼，原来是阿嫂啊！阿嫂佢瞓咗喺我身边啊，用好深情嘅眼神望住我。呢一刻，我再控制唔到我自己啦。跟住嘅发展都系好理所当然啦。我哋喺埋咗一齐，就好似一对情侣咁样一齐生活。一年之后。我哋仲正式住埋册，成为咗夫妻。我哋嘅身份亦都由租客变咗男主人。婚后嘅生活真係好开心啊！我对佢而家嘅生活好满意啊！点知道？ 好景不常，这个说话原来是真的。今晚我们庆祝一周年快乐，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瘫在床上边，望着个天花板，觉得好多星星喺度转嚟转去，好快就瞓着咗觉。突然之间，哇！点解间房咁热嘅？哇！点解咁多烟嘅？我爬起身，突然之间发觉成间房烧着咗啊！而佢竟然唔喺间房入边啊！ 老婆，老婆你喺边啊？老婆，救我啊！老婆！ 我想开门啊，但系唔知点解道门锁实咗，开亦都开唔到啊！啲烟已经令到我乜都睇唔到啦。我突然之间谂翻起上两个月， 俊啊，其实你有冇谂过 咩嘢啊？ 世事无常啊，好似阿文咁样话走就走。如果第时你又系咁，抌低我自己一个，你话点算啊？ 你咁讲都啱嘅，咁你觉得应该要点啊？ 不如咁啊，你买定份保险啊。当买个安心啊，好唔好啊？就算你有事，我都唔会咁彷徨啊嘛。 老婆，你话事咯。 咁我叫经纪搞噶啦。 嗯。 叫咗佢噶啦，唔好喺床边嗰度点嗰啲香薰蜡烛，万一小伟上嚟好危险噶嘛，佢话极都唔听。今晚我哋饮咗好多酒，我喺厕所度冲冲下凉，突然之间听到出边有啲好奇怪嘅声，行出嚟睇，原来已经好多地方烧着咗啦，我入唔到去救佢，唯有自己一个人跑出街。件事就系咁啦。 陈太，节哀顺变啦吓，都发生咗。嗱，呢张咧就系阿陈生保险金嗰个支票，总数1500万。嗱，个名就写咗喺度啦，你 check 翻睇下有冇写错。 啱啦，唔该晒。 嗨，我姓陈的，请问你是不是有房出租啊？ 在每天廉静立断苦海。 片段人间告一段落，星期一嘅节目都告一段落，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黎住讲， 听日再见咯。 听日中秋节咯， 系啊，买个灯笼仔啦， 正咯， 好啊，食多啲月饼啊， 听日见，拜拜。 拜拜。